球员出现同流感相似的轻微病症，要自我隔离七日。联赛方面，西甲和荷甲暂停未来两星期赛事，美职联亦都会暂停三十日。ATP 男子网球巡回赛将会暂停六星期。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及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而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有雾。天气概况：一股温暖潮湿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三至四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150米。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1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1,200点，跌2,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80点，跌2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04.91，瑞士法郎0.947，澳元0.63，加元1.393，新西兰元0.613，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79美元，卖出1,57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BB 未出世嗰阵，我哋都担心凑唔掂噶，点知你哋仲紧张？ 梗系，我哋个孙噃， 你哋凑得好好 ，BB 开心又健康。 我哋仲上咗社会福利处网页，揾育儿课程资料去上堂学新嘢。睇住个孙大，我哋不知几开心。 有你哋帮手，我哋翻工就放心啦。多谢你哋。 想知多啲，上社署网页睇下啦。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泰国裔巴鲁萨瓦迪卡。我泰国人看香港人好爱好喜欢好心差不多泰国人，香港人都好，不好都不会在这里二十几年。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 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今天啊，2020年3月13日，咁啊，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5%。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朝头早一齐咧就起身啦吓。出边咧就多云，早晚咧有雾，咁啊，所以而家出边有阵时都蒙查查咁嘅感觉，以及咧有一两阵雨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话咁快咧，又嚟到星期五啦。不过咧，可能而家每一日大家咧都唔系话过得好悠闲，又要面对住工作啦、压力啦、经济下行啦、疫情嘅影响啦。睇新闻嘅时候，又成日睇到个心即系卜卜跳，例如又话哇美股又暴跌咁样。人总是需要开心的，不过人呢都要吃嘢嘅。当我哋一啲好好对身体好好味道嘅食物啦，食咗落去嘅时间呢，当然梗系开心啦。不过好特别嘅，有阵时啲好好食嘅食物呢，就容易食过量，搞到身体呢就唔舒服。就好似人一样，有啲人呢纯粹系外表好睇，但系可能对你嘅人生有个唔好嘅影响。有啲食物咧好难食，但系对你嘅身体健康又好好、啊，就好似人一样啦。原来有啲人咧望起上嚟又麻麻地，或者好多人对佢评语唔系咁好，但系原来同你一拍即合，对你嘅人生又有好多唔同嘅裨益。人同食物嘅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嗰种嘅连结。同食物原来某程度上又有好多共同嘅关系噃。 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力仿佛 首嘅作品《亲密关系》，郑秀文。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15。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深水埗，深水埗，讲深水埗或者讲深水埗区啊，讲大啲啦，你会谂起啲咩呢？我细个嘅时间都住过深水埗区嘅，咁啊，深水埗俾我嘅记忆啦，除咗我都系喺深水埗区啊读中学，另外咧就系深水埗区啊有鸭寮街啦，以前读中学嘅时间啊 lunch time 咧，哇，两分钟都唔使啊，就行可以行到去嗰啲咧，即系电脑商场嗰度。以前细个咧电脑知识啊好厉害，直头咧你叫我砌部电脑出嚟咧，我都当食生菜。而家唔啦，买算啦，因为啲科技咧都同我都好似脱晒钩，太复杂啦而家吓，一唔跟住咧就好容易啊甩咗噶啦。深水埗仲有啲乜嘢咧？啊，仲有鸭寮街啦、北河街啦，好多嘅摊档。啊，深水埗区呢一个名咧？啊，其实原来鸦片战争之前的文献已经有深水埗这个名字了，哇，这么久了。深水埗属于就是较早已经开发的地区来的。因为就九龙半岛之内长沙环对出的水较浅，长沙环的水较浅，深水埗南岛即系而家咧讲嘅大角咀南昌街尾一字嘅位置咧，水啊较深嘅。南昌而家都填晒海啦吓，好多咧嘅渡轮咧以前系停泊喺嗰度，直至到1898年啊英国租借新界之后啦，深水埗咧或者讲埋深水埗区啦，佢人口咧就开始慢慢多啦。深水埗都有个独特之处㗎喎，当年呢英国租借新界，从九龙城寨开始划起一条个街线至到昂船洲啦，即係界限街。而界限街呢一条呢就正好就係将深水埗一分为二，为咗统一呢一个名称啊，政府呢就将界限街以北嘅地方呢就叫做深水埗，而深水埗南边啊，即係呢割让俾英国嗰一边呢，就称之为呢就福泉乡。所以今日深水埗咧仍然有条叫做福泉街啊，原来又有得解噶噃。啊，翻查翻咧1911年嘅政府宪报啊，上面咧列出深水埗区嘅23条村嘅乡村嘅名字。宪报上面亦都写住咧就系叶石尾啊，唔系写错字，我又冇读错噶。叶石尾咧，若果就系大概位置咧，就系而家白田村嘅一带啦。当其时有好多嘅大石头啊，两个咧就搭埋一齐。人呢就可以喺中间呢穿梭嗰啲嘅石洞嘅。所以呢就称之为呢峡石啦。即係有一种好逼劫啊峡壁咁嘅意思啊。石劫尾个名呢都係咁样慢慢变啊变返出嚟㗎。当其时呢有条村叫做劫石村。1953年呢发生大火就拆咗啦。从而呢就兴建咗第一个公共房屋嘅称之为呢就係石劫尾村。深水埗細小的村落就屬於寮屋區，一早都已經拆走了，因為政府當年租借新界需要食物線就是補給的，故此開發九龍半島，而沿路都是一些生產鏈。1930年代石劍尾一帶就有很多不同的工業，九龍城就多醬油廠，都是跟城市發展配套出現道路的興建有很多相連的地方。好啦，城市规划咁啊要移山填海啦。你谂下之前头先都话过，近住南昌一边咧深水啊，啲水又好深嘅，而家都填晒海啦，令到好多地方或者地理嘅特征咧都消失咗，又或者就系重新出现，或者系一啲新嘅表征出现咗。古旧嘅地方可能咧就消失咗啦，但系其实只不过咧安上咗一个新嘅名字。我哋而家亦都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名字上面，譬如鸭寮街，同寮屋又有冇关系呢？咁样，大家望住呢啲嘅名字咧，都可以从而了解得到以前香港好多唔同嘅变化。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言语，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与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那些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燕尾蝶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再也不怕怀念昨日如何。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情怀承受不起风化，丛林不割它，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它，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有过牵挂。 如果真系一只蝴蝶，佢瞓醒觉之后都记唔起对花草树木嘅牵挂嘅话，其实系一件好可悲嘅事啊！人类嘅发展咧无可厚非系必然噶啦，但系喺发展嘅同一时间，我哋点样去到同大自然更加融和呢？这个真系要更加多嘅智慧啦吓！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今日作品来自 Shine 燕尾蝶。好啦，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咧，天晴干燥，早上咧系稍凉噶。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朝早嘅时间都睇睇星期五六日有啲乜嘢咧？上个星期曾经介绍过咧，就系大家可以喺屋企咧就做一啲譬如亲子厨房啦，介绍过点样可以做一啲简单嘅食谱嘅。今日咧除咗系亲子厨房之外啦，我仲揾到呢一个。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原来都会继续举行嘅，包括一啲咧就系小型嘅音乐演出啦。尽管你唔想出去嘅时候咧，我发现到一个咧喺星期五六。 晚啊，星期日下午咧一個自由空間。咁佢哋喺佢哋自己嘅網上邊Facebook 啊同埋 IG 有一個叫做 Live House at Home 嘅。啊，原來咧會有一啲咧就叫做免費可以俾大家睇咧，就係一啲嘅音樂啊現場直播嘅視頻嘅。你又會唔會有興趣咧？都可以望一望咧。叫做咧睇翻啲 live 啲嘅嘢咧，就好似听收音机一样，咁有阵时有翻啲动态，唔使下下咧都系睇或者听一啲嘅录音录影节目嘅话咧，咁啊个人咧就同现实啊存在感咧就会强好多啦。咁啊睇下你有冇兴趣，咁啊留意翻呢一啲嘅 live house at home， 或者自己都可以上网咧揾下有冇啲咧就系多啲现场 live 嘅嘢，睇完咧就觉得啊，同呢一个世界咧都唔系话好脱轨。 在流转的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见我尚未到期？那甘心放弃？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 嘅作品《漫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有131人确诊，以及一宗疑似个案。新增的37岁男患者是另一名确诊患者的丈夫，两个人和一岁半的仔上个月底从伦敦返港，个仔有流鼻水的病征，已经入院。另一宗确诊个案是有长期病患的31岁男子，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去过波士顿、东京和马尼拉。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过去一星期国际疫情急速转变，特区政府会适时考虑加强检疫措施和外游警示。他又提醒打算下个月清明节到内地祭祖的市民，回香港之后要接受14日隔离检疫。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继续扩散，纽约市的确诊人数一日内急增超过一倍至95人，纽约州的确诊人数上升至超过320人。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过去24小时的情况令人非常警醒，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又预测疫情可能会维持最少6个月。纽约市将会实行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州长葛姆宣布关闭所有百老汇剧院30日，并禁止任何500人以上的活动。加州政府宣布禁止所有超过250人的大型集会。加州迪士尼乐园当地星期六起关闭，直至3月底，是史上第4次闭园。新型肺炎疫情继续影响欧洲，意大利新增189宗死亡病例，累计1016人不治，成为中国以外最多人死亡的国家，再多2651人确诊，累积的感染人数是15113人。外长迪马约说，当局在早前在北部采取的封城措施有效，这些地区已经没有新的确诊个案，绝大部分国民都遵守封城令。他又说，意大利是欧洲首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但他希望意大利同样是第一个克服紧急情况的国家。因应疫情，多国已经暂停来往意大利的航班，或者禁止意大利旅客入境。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加强边境管制，亦都有住在国外的意大利人说遭到歧视。公主邮轮公司宣布暂停旗下18艘邮轮的行程两个月。公司总裁表示，服务公司20年来从未遇过过去40日以来的考验，暂停邮轮行程可能是他们史上最困难的决定。已经出发的邮轮如果在下星期二之前会完成行程，可以继续航行，否则就会在最近的港口泊岸给旅客落船。公主邮轮旗下的钻石公主号以及至尊公主号邮轮早前分别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其中钻石公主号有大约700人染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雾以及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稍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晨光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的时间6:35，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一起起身。今日朝早的时间可能感觉上都会是不是大雾呢出面，我刚才回来的时间都是大雾的，现在不知道出面怎样，转头再跟大家看看了。不过现在呢，天文台就告诉我们知道19度，相对湿度96%。各位听众早晨，继续有白权浩陪住你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清明节啦。啊，各位嘅孝子贤孙可能咧都会谂下办法咧，点样可以祭祖？不过咧，而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咧持续蔓延啊，咁啊见到欧洲、美国、美加嗰方面咧都开始受到几大嘅影响噶吓。世卫咧亦都咧就系列为全球大流行啦。嗱，4月4日咧就系清明节，传统上啊唔少嘅市民咧就会外出扫墓嘅，咁点算呢？揭啊，揭咗报纸嘅时间，见到食物嘅卫生局副局长啊徐德义就建议。应该就前后两星期或者相隔咧就较远嘅时间先至去噶，避免人群聚集。亦都建议市民咧可以使用食环署嘅无尽思念网上追思服务。啊，这个服务个名叫做无尽思念啊吓。他就话到啦，上个月底开始啊，咁啊香港政府陆续咧就对多个嘅国家发出红色嘅外游警示，呼吁市民啊重新规划旅程。咁啊，鼓励市民三思，以及咧就延迟不必要嘅外游。佢都预示到咧，嗱，当日啊，讲紧咧就清明节当日啦。虽然仲有大半个月，不过都估计啊，因为好多孝子贤孙就希望喺当日咧就去扫墓嘅，可能咧会造成人多挤逼，咁啊提高咗咧就系公共卫生嘅风险。建议市民及早安排行程。人多嘅时间啊，应该咧就保持住社交嘅距离，避免咧就系聚餐，以及咧就佩戴外科口罩。好啦，对于有市民回乡拜祭啦，佢就提醒啊，回港之后咧，如果你翻咗去，譬如广州咁样啦，离开咗香港嘅边境之后咧，再翻嚟咧，喺内地翻嚟都系要接受咧14日嘅家居检疫噶。所以有需要的时间就可以使用食环署就提供给市民的无尽思念网上追思服务。政府其实发稿呼吁市民避免在清明节当日人多挤迫的高峰期扫墓，应该就尽量分散在该节日的前后更长的日子去到就是拜祭。例如你觉得今日又不会相隔太远嘅，咁可能今日去或者听日去咁样，人多咧就会增加呢一个传播病毒嘅风险啊嘛，系咪？呢一个咧我哋都明白嘅。政府嘅发言人亦都话到啊，本地社区咧入边啊出现啊群组个案咧，都系涉及一啲咧就多人聚餐或者聚会嘅活动，所以先至咧就特别提醒啊，清明节期间前往拜祭先人嘅市民，应该咧就避免啊，如果都去咗拜祭啦，咁啊聚餐咧可免就则免啦，时刻咧保持住良好嘅个人卫生，扫墓嘅时间亦都要留意住，保持埋环境嘅清洁。网上边嘅服务咧，帮唔帮得到大家咧？定还是大家会觉得唔系啊？网上咧，始终都系唔够诚心啊，觉得唔够诚心嘅，咁咪睇下时间调配方面系点咯，系咪？但我自己认为啦，纯粹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而家大流行期间啊，咁啊都系有心去到拜祭咧，当然啊继续都要 keep 住呢一个心啦，但系就真系要拜得聪明啲啦。网上的服务你不喜欢的， 覺得唔真嘅，咁咪換個第二個時間咯，係咪？最緊要保持住自己嘅健康，咁啊年年都繼續咧，可以咧就係記住自己嘅先人啦，係咪？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5%啊。有好多人记住在心里面，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离别你身躯，无论跟他怎相对，仍然像躲于你影子里。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柏芝，忘了，忘不了。 忘了记得起，宁愿见人不想你，还可千句到他伤悲。放开你。 今天早上继续喺我哋嘅职场 QL 入边啦，揾到职场后花园，有阿安安喺度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我哋职场 KOL， 有我哋嘅后花园喎。嗱，职场后花园入边咧，诶，今日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见到有个祠堂、哦，诶、欸，个祠堂上面有啲乜嘢咧？ 有好多鴨仔喺度，但系啲鴨仔啊綠綠地色咁奇怪，咁問下安安先。你好啊，安安。 早晨，早晨。 早晨啊，搞乜鬼喺我哋嘅職場後花園入邊嗰個祠堂有啲綠色嘅鴨鴨喺度噶？離遠睇。 係啊，今日咧介紹呢個咧個名咩特別啲咧，叫鴨腳木，咁有亦都有個名叫手樹，手係一隻手嘅手，棵樹嘅樹，又或者你叫小葉傘樹，即係 咁多名嘅，咁多名嘅。 是啊，有人就讲一个名咧，听众可能咧未必揾到。咁几个名咧，因为我以前都讲过啦，啲植物嘅名咧，其实都系大家自己帮佢起嘅，其实冇话一定固定嘅。总之大家系会觉得呢一个系大家方便，大家系认识嘅，咁就会用嗰个名咯。 系啦，我明啊，呢个我明，即系好似我咁啦，有啲人叫我叫英文名啦，有啲人嗌我做白人号啦，有啲人叫小白啦，咁样咩名都有嘅。 知唔知你英文名系咩啊？ 听到咁知啩 ，Robin 咁咯，大家知啩。 系啊，Robin 嗱，疫情咧仍然系好严重，香港咧就好咗好多啦。咁但系发觉咧，而家欧洲咧就即系好似好大件事咁啦。你知意大利啊咁样，咁其实咧全世界，即系我哋大家要继续要紧守自己嘅清洁啦，要谨慎嘅原则就唔好松懈嘅。 系 咁喺唔松懈嘅过程入边，觉得香港人咧真系好叻嘅。除咗我哋自制 mask 啦之外咧，我哋有啲人亦都会开始考虑紧，会唔会系种一啲令到自己室内，因为大家成日困喺室内而家，会唔会室内？都要净化空气，咁变咗大家工作起嚟亦都会减低大家嘅担心咧。咁，小白而家咪好中意咧，见到咧啲植物墙嘅，即系商场啊、商厦啊，或者系屋苑啊都有嘅， 植物墙嗰度，即系系咪一埲墙入边咧有好多譬如烂藤啊，或者系好多植物黐住咗喺嗰度嘅。 系啦，砌出嚟好似一幅画咁样嘅，或者成片都系绿色嘅咁样。 有砌过一幅画咩？ 有噶，有啲噶，有啲譬如深浅嘅叶咧，嗰啲就好高技巧啦。嗰个画当然唔系画一个人两个人啊嗰啲啦，可能系一啲抽象画，即系可能拼一啲唔同嘅形状出嚟啦，就用深色同埋浅色，这个就好高技巧嘅，就比较少见啲嘅。通常咧都系成片都系绿色嘅，咁呢啲叫做净化嘅植物墙啦。 净化植物墙。 系啊，而家咧有啲公司亦都谂紧咧，会唔会喺室内自己 office 入边都整埲墙咧？咁大家同事唔使话净系一盆一盆嘅植物摆喺台面咧，会唔会整一幅墙变咗系楼底高少少嘅？咁会唔会即系大家空气会好啲，呼吸清新空气咧？ 佢真系喺屋企入边都可以种呢一个叫做植物墙咧，令到屋企入边嘅环境都好咗，即系啲空气又好咗。 系，但屋企后边咧就比较难啲，可能如果你有小露台咧，都可以整一片细细嘅墙啊咁样，或者而家如果室外就冇乜意思啦，可能大家想喺室内有嘅，咁可能 office 有一埲墙就可以做到。咁但系唔系我哋自己做啦，我讲紧嗰个可能系一个净化嘅系统啦。咁你背后可能要即系淋水啊，或者系打啲空气入去啊，即系做好多嘢嘅。咁其實呢種呢我所以植物咧，我哋都要選擇，就唔係乜嘢植物都可以整呢個植物牆嘅。咁但係其中鴨腳木咧，就係、是、其即係手樹、小傘樹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可以係俾大家去考慮緊，即係做喺埲牆裏邊嘅植物嚟嘅。 哦，因為我而家咧手上面見到我哋呢一個嘅係喺祠堂仔嗰度啦。咁但係我見到側邊埲牆咧，佢呢一個鴨腳木啊，仲有咩名話？小傘樹啊？ 系啦， 系啦，咁 我俾你嗰张相系一盆植物嚟嘅， 系啦，一个 盆栽嚟嘅， 一个盆栽嚟嘅。咁我而家暂时见到嗰、那个，咁但系咧都有一啲佢可以躝喺埲墙嗰度咧。有冇话要有几多先至可以开始咧就成功攀爬到埲墙嘅咧？ 如果系埲墙嘅话咧，其实每一棵咧系种上去个墙上面去整个架构喺度嘅，成埲墙。咁但系我哋喺自己听众咧，其实冇办法会做到嘅。咁所以通常一啲专业嘅公司咧会帮你做嘅。咁但我哋。其实我哋自己摆几盆喺自己室内咧，都有呢个效果，所以我哋系唔需要整埲墙啦。咁但呢个系会系喺墙喺呢个即系呢一个净化植物墙里边咧，系其中一个植物嚟嘅。咁我哋唔需要整咁大幅啦，我哋自己一两盆摆喺 office 或者系摆喺屋企家居，咁亦都可以系做到呢样呢个状嘅。点解咧？点解佢会做到咧？系因为佢唔需要太多阳光嘅。 哦，咁如果你匿埋嚟种都得喎呢个。 是啦，咁咪即系唔系太多人讲嘅，而且都要，但系喺幽暗啊，即系室内咧系唔会好似室外咁猛太阳。咁你有日光咧，或者系你自己有灯咧，其实都可以喺微弱嘅灯光之下都可以做到光合作用。咁呢一啲咧就系会比较适合喺室内里边种啦。譬如有一啲你系话，哎呀好要好猛太阳，一定要一日至四个钟日光太阳光，咁嗰啲就唔系好适合喺室内种啦。咁呢个鸭脚帽咧就可以嘅。是嗯，是比较容易啲嘅。 会唔会有好多蚊滋啊呢啲？因为如果佢可以喺室内入边出现嘅话咧，我就担心啦。啊，咁如果多蚊滋，就真系麻烦啦，咬到成块面都系真系阴公猪到时。 嗱，咁咧有蚊滋啲就要做除虫啦，同埋要其实有一啲咧系家居嘅就灭虫剂啦。咁其实对于植物嚟同埋花咧都有灭虫剂嘅。 系噶。 是啊，我买过一支其实都好便宜的，内地制的25元一支，但是很香甜的。因为喷出来的时候呢是完全是你以为喷在香水那样喷在花里。咁同埋喷在地下我是喷我个露台。咁变咗木就会冇咗啲蚁，真係冇咗蚁啊，呢几个礼拜都冇咗。 哇你咁香嘅嘢你喷在露台啲风吹走晒咪晒晒。 佢冇喎，冇乜大风，唔系好大风，咁你揀唔到，梗唔好揀太大风嘅时候啦。咁其实佢系喷完之后，佢会积喺个地下度啦。咁啲蚁咧就亦都唔会伤害植物同埋动物嘅。咁但系咧就系、是、会即系啲少少嘅昆虫咧就可以走。其实如果栽种植物喺室内咧，各位听众都应该系买一支呢啲，系会喷即系喷走啲除蚁啊、除蚊子啊咁，有好多嘅。其实花墟或者系买花嘅地方，买盆栽地方一定有嘅。 吓，听落都几好啊吓呢个。 是啊，咁佢呢嗱讲返啦，佢呢其实就係见到佢坡嘢，我都冇形容俾大家听，其实就係好啲葉係比较細派啲嘅，就係、是、光面啦，但係就唔係好厚嘅，咁佢啲葉係細，可能五塊葉做一坡咁样。佢原产地其实佢係以前係喺欧洲，咁但係而家全世界各地都有㗎啦，尤其亚洲。咁是啦，是一个很出名很受欢迎的室内栽种的植物来的。 他自己是不是本身都没有特别有香味这样，还有他的价格是怎样的呢？ 它價格不會貴的，但是呢它本身其實呢它會長花的，但是呢都比較難一點，通常都只是重點都是個葉，都是一棵灌木的喬木綠喬木的植物，即是一棵充滿葉的沒有花的植物。 是 但是呢要如果你養得好的時候呢，例如紫蘇葉呢其實不會有花，但我家裡那些全部有花的。 哇你這麼厲害的。 是啊，唔知点解我屋企都有紫色嘅，好似嗰啲叫做大家去嗰啲叫做 lavender 嗰啲叫做咩薰衣草咁样噶，有啲喺嗰个紫色叶嘅顶咧，系有啲薰衣草咁样嘅紫色嘅花出现嘅。 系噶， 咁呢个咧都有机会有花噶，系白色嘅花。咁如果系生到白色嘅细细粒嘅花咧，就有香味。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嘅根茎啊，佢葉啊，就係會做翻嗰啲你知嘅光合作用啊，會吸收你空氣裏面嘅甲醛啦、啊，唔好嘅嗰啲物質啊，跟住發放翻氧氣出嚟嘅。 嗯，喂，咁如果你屋企咧，即係有呢個紫蘇葉，問多兩句，你會唔會即係好似咪咪咁樣咧，成日喺屋企嗰啲盤菜嗰度拎啲嘢出嚟炒啊、煮啊咁樣啊？ 我呢個紫蘇葉咧，我唔知係紫色，但係我以前有介紹過嘅，影過，我有一集係有講過嘅、啊，我唔知嗰個食唔食得嘅，但係、我嗰個係真係叫紫蘇葉咯。 哦，咁啊唔好啦，咁就唔好搏啦嚇呢啲。 係啊係啊，嗱呢、這個咧鴨腳木咧，其實咧佢啲葉都可以入藥嘅，但我就唔知道佢係我哋磨碎佢啦，幾多分之幾啦、都係對身體好嘅。 係， 咁佢係， 但係唔識咧都唔好磨啦嚇。 其实尽量唔好食啦，呢啲真系，即 系 我哋观赏同埋我哋净化空气就好。仲有，如果买呢个嘅时候咧，可能你喺坊间买嘅时候咧，就会系胶盘俾你嘅。咁胶盘就要注意一下系咪有排水得好唔好啦、 哦， 因为佢系。是啦，咁如果唔係嘅话呢，你可以转做嗰啲泥炭土嗰啲盆。 嗯。 如果你唔想转嘅话呢，一般呢你晚返去呢我都好少转。就咁胶盆嘅话呢，咁你记得就要淋水嘅时候淋透佢囉。 嗯，明白明白。咁都系几十蚊就有一盆啦，呢个系咪鸭。 係呀，啲都系㗎，係呀，几十蚊有一盆嘅。咁你系嗰种啦，你见到啲葉你嗰个生长得靓啲嘅，你会加啲嘅营养液嘅，有葉嘅营养液啦，你可以加落去啦。 嗯。 咁佢啲葉就会即系生长得茂盛啲啦。 咁有啲可能已經係枯咗嘅，咁你剪咗佢啦。咁其實一個禮拜，如果香港佢好適宜喺潮濕嘅天氣種，所以呢個禮拜係非常之好。今日係非常潮濕，聽日呢幾日都應該係好潮濕嘅。咁潮濕係適合嘅。咁如果唔潮濕嘅時候咧，譬如好乾燥咧，就淋多啲水。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唔需要太多水嘅。O K， 室內 O K 噶。 淋水都係可以淋埋啲葉嘅。 可以可以，其實我通常咧會噴啲葉，跟住淋落泥度咯。 哦、 噴葉點解呢？因為你葉污糟咧，就會影響佢光合作用。咁、所以其實我噴啲葉咧，就係等佢清洗啲葉嘅嚇。咁、因為其實吸水咧，就喺根莖嗰度吸水嘅，就唔喺葉嗰度吸水。 明白。咁啊，噴下啲葉咧，咁啊令到佢乾淨啲，咁啊淋下啲水落嗰啲泥土，又可以等佢生長得好啲啦，係咪？ 系啊， 好 啦，這个好简单嘅植物， 非常正啊！唔该晒安安为我哋介绍咗呢个鸭脚木啊，入入两声啦。好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暗地里陶醉，傻头小子深深爱意。发誓每日朝了发愁，最后也愿意。从泥土的意思，从来不讲也知。花灿烂微笑，花也无言飘。 作品啊，佢系啊《十年树木》关楚耀嘅作品啊，吓十九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5%哦。我哋听一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晨光第一线啊，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三年啦，希望唔系三年有三年啦。 Tomorrow I

又是星期五啦，即西方人呢就会视之为黑色星期五啦。 是啊， 我哋中国人呢就百无禁忌啦。 啊、我哋大家大利啊。 农历方面呢，今日我哋是农历嘅二月二十嘅。咁、今天星期五呢，咁阿欧呢就都请一日假。咁佢做好心啦，即係等阿鹏仔呢可以呢返嚟重返直播室。上个礼拜五又係咁样啦。就是因为阿欧咧请一日假啦，咁所以咧我就可以咧话争取呢一个嘅空隙呢、這个机会咧就重返直播室啦，同大家咧系喺空气中见面。虽然咧过去日子咧都有同大家咧系做节目，不过咧就要透过呢一个封烟啊吓电话嗰度咧同大家去倾偈。咁今天咧就更好啦，直头喺个咪前咧就同大家咧就讲声早晨。 感觉系咪好爽咧？ 梗系啦，几时轮到你行开啊，小爸？ 我行噶啦，我一日行开啦， 而都可以翻嚟啊。 系、哦，芭比好耐冇坐入嚟咯， 除咗星期日。 除咗星期日咯 星期日嗱、哎，即系其实佢系好过我嘅，即系起码佢一个礼拜 仲有一日啊嘛， 仲有一日 Beautiful Sunday 礼拜日朝早六点嘅时候可以同大家用喺咪前嗰度打招呼倾偈，系咁所以啱啊，即系让呢一个星期五等我嚟，就唔系点解唔系 Barbie 啊，咁就系有意思嘅， 系啊，谂过嘅欧老板系咪 阿欧啊嘛，系嘛， 系啊， 系啦，咁啊，咁啊，几时睇下到小白咧又行开嘅时候，就等我同阿 Barbie 就两个人可以咧撑下呢个 好啊， 咪下嘅台脚啊， 我试下安排下先， 系好啊，唔该晒啊，喂，系啊，快啊， 系嘛， 因为过多个礼拜到我放假。 系喎、 哦，系啊，过多个礼拜啊，廿零号嗰个礼拜到我放假，咁你就即系谂嚟都无谓啦。 系系， 到时越嚟越少人添。 系啊，唔好讲呢啲啦。 真系啊，喂，好啊，咁啊，今天咧呢一个嘅星期五咧，咁对于啲朋友嚟讲咧，可能都系继续好厌闷啊，觉得 因为个天气啊， 即使呢一个星期六日咧，面对咧。平時就話 Happy Friday 興奮 啊，係啊， 啊阿歐最興講噶啦， 啊 Happy Friday 咁樣，咁但係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大家明白咧，到星期六日咧，其實你都唔能夠太過鬆毛鬆翼啊， 都係韞喺屋企啦又， 即係悲觀啲講就叫韞喺屋企啦， 啊、 但係其實亦都有好多朋友係好中意宅在家噶嘛， 哦咁又係、哦，本身有啲人咧禮拜六日都已經煩噶啦，覺得又要諗去出去咁樣， 係啦，咁可能咧就調翻轉都未頂嘅，咁、無論你係邊種心態都好啦，咁呢一個疫情底下咧，大家都係要繼續咧不能鬆懈嘅。要是俾心机啦，同埋要小心翼翼咁去处理自己嘅日常嘅生活啦，同你嘅工作啦咁嘅。咁所以今天呢个星期五咧，希望大家都系如常地啦，继续咧即系可以谨守你嘅疫情之下嘅岗位啦，不论系工作上嘅岗位啦，定还是系响呢一个嘅做卫生啊，去帮自己呢一个嘅屋企人啊，同埋自己嘅家居咧做好一啲清洁嘅打点啊等等。咁呢轮咧可能物资上边咧就冇之前咁紧张啦。 系啊系啊， 即系争在你舍唔舍得用嗰个价钱去买嗰啲、 不过搓手液咧又唔系话特别贵，可能而家啲货咧出边即系周街都系搓手液。 唔好话周街啊，我哋自己office 咧，都已经系相当充裕下啦、 哦。 原因咧，除咗话系部门嘅提供之外咧、 嗯， 就我哋啲同事咧，大家都系即系好相亲相爱噶嘛， 团结啊！ 系啦，二台嘅同事咧都系相亲相爱嘅吓，咁、所以点咧就大家咧喺为自己嘅屋企咧，去周围去网购一啲嘅。资源啊产品嘅同时亦都呢即係諗埋呢 office 啊、我哋二台啲兄弟姊妹点呢，咁所以大家都係有订多咗㗎。 哦咁就啱啦，即係帮到同事帮埋自己嘅。 所以呢就我哋都集腋成裘呢就变咗呢喺呢一个嘅口罩又唔觉得特别充裕。但係呢如果你话酒精搓手液呢就真係林林种种都集合。埋一齊都有夠我哋用嘅啦， 多唔多嗰啲有埋香味嗰啲搓手液啊？ 因為新嘅咧，你點樣滋滋整出嚟試下？喂，呢只啊，試下呢只味聽。 我有啲朋友，直頭咧多到係，哇！呢一隻咧就玫瑰果，一隻咧唔知咩花咁樣去哦。 嗱，我哋又冇咁講究啊，不過咧就而家從嗰個嘅存貨係見到咧大細。 size 咧係各有不同啊，真嘅。 係，即係可以摺嘅，可以撳嘅。 係係啦，有啲咧就係細 size， 好似一個藥油咁咁上下，但係咧俾你袋喺袋仔咧，拎出街嘅又有。咁啊，所以喺物資上邊，希望大家都係不缺啦嚇。咁再加埋市面上亦都有好多啲團體啦。機構啦，知道咧都做好心啊嚇，咁、就亦都關懷社會，咁所以喺社區入邊咧都有好多咧，就算你係冇錢買，又或者係慳住個荷包唔捨得買咧，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善心人咧喺社區嗰度咧係將啲物資咧係大家去分享嘅， 係 咁啊呢件都係好事嚟嘅嚇，大家繼續做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在电话旁边先来啦，第一位有这个细路 Toby， 早晨啊， 是啊，点啊，细路， 早晨，爷爷，好，咁啊，交通今日好轻松，得一样嘢咋， 系咩啊？ 就系、是、 路路畅通， 系啦，同埋仲有个少少封路提下大家啦，就系、是、青屿干线有维修工程嘅、 哦， 由上昼十点去到晏昼四点咧，去九龙方向。 嗯、 介乎马湾和青衣之间部分慢线就封闭嘅，系、啦，就系咁啦。 我就系咁啫，可能谂住咧，诶呢轮都少咗人咧出入机场啊，不如维修下咧，出 边咁又啱。如果佢咁谂嘅话， 吓点啊？ 唔系我好似定期都间唔中都会维修下嘅。 我系棚仔啊，你估我系？修路工人咩？我都系乱讲嘅啫，你唔好当真先得噶。啊，听众朋友真系唔好当我嗰句真啊，我都系咁乱讲下嘅啫。我哋要听阿 Toby 啊、Didi 啊、Sammy 啊呢啲咧，我哋交通组咧，佢哋发布嘅交通消息啊、修路工程嗰啲消息咧，就真系千真万确啦。 系系嘅， 系 咁讲噶。 点啊？今日热唔热啊？你觉得？ OK 啦，舒服啦， 点舒服啊？你有几舒服啊？ 唔系，不过我觉得好潮湿嘅，其实本身温度就 OK 嘅，吓19度咁都清凉啦，咁、但系就有啲雾气咁好湿，就即系湿湿立立咧，就唔系咁好咯。 哦，有啲咩唔好啊？对于你嚟讲，如果系湿，作为一个人。 要小心地滑咯。 你行路好快咩？ 唔系，我楼下行好跣嘅，有啲路咧成、地都水咁样，揿 lift 咧都湿噶。 嗰啲云石路 所以要小心噶。 系噶。 你平时真实行路啦，同埋咧，你而家咁细个啦，人生漫漫长路啊，仲好多嘢会跣你噶。 系啊，真系要戴眼睇路啊，真系。 系啊，咁就啱啦。嗯，多谢你吓、啊。 好 啦，好，继续翻去你嘅柴房工作啦。 好啦，唔该晒。 咁啊，另外电话旁边我哋有接通第二位，呢、這个我哋嘅伙计啊。 系伙计， 系准备伙计啦。 Vincent， 我哋嘅监制啊，阿 Vincent， 点啊？今朝又同你个老板出街。行下啦， 办大事。 而家就等紧佢办大事啫，系啦。 哦，有正经事做。 同埋头先咧，真系估唔到啊！讲一讲交通咧，咁都喺阿彭仔嘅身上咧，学到呢个人生嘅道理咧，就系即系小心地滑啊嘛。 我惊佢又俾人扇啦，而家。 系啦，咁的确咧，今日系嗰个天气咧，系凉凉地啦，湿湿地咧，即系朝头早系真系会有啲唔想起身嘅。咁咁因为我有闹钟啦，咁但系家中嘅小动物咧，都发现佢系有啲赖床嘅倾向，喺佢张床仔嗰度倒佢出嚟，佢先落到街嘅。 乜狗仔都会赖床嘅咩？ 其实狗仔已经瞓好多噶咯，成日觉得。 我以前养过， 起身咯。 我以前养我嗰只狗仔咧，佢又冇呢種賴床嘅嘢嘅喎，佢最多係一個我總之起身我喐咧，佢又喐噶啦。 哇，咁好嘅佢， 係啊，好似驚死蝕底咁咯。 我一隻都係㗎，我喐佢又喐佢，佢轉身咯。 哦， 佢轉身。 好啦，嗱，講翻天氣咧，阿小白啦，同埋我彭仔咧，今朝咧翻嚟電台嘅時候，可能都早啦，咁所以咧都係見到比較係大霧嘅。 係啊， 咁而家七點零鐘啦，又點樣咧？ 都仲係蒙查查咁樣，天陰陰。因为其实好似我昨晚临瞓前睇嗰个天气报告都话今日傍晚有机会会落雨嘛，咁所以个天都仲系相对系多云，同埋几蒙嘅，咁所以今日大家如果要即系出街翻工嘅话咧，可能都攞定把竹骨遮稳阵啲啊， 系咪啊？啊，咁啊，我哋通常就你头先话系咩时间嘛？ 做夜晚啊？佢话夜晚啊嘛， 系啊，挨晚嘅时候啦。但系我 听天气报告，我听到阿 Vincent 讲傍晚嘅时候，我就想咧学呢个新闻部咧就会傍晚 啊，傍晚 系好得意嘅，我哋傍晚啊。傍晚 是有 P 和 B 之分的 我会查字典的了一阵间 不用查啦紧跟我哋新闻部啦 哦好 不死啲人的 话啦是啦咁总之大家就即係留意返嗰个 喂咁凉唔凉啊出面 喂凉喎、啊、我又攞返呢即係、哦初初入冬嘅时候嗰啲褛出嚟着呢即係着薄褛可能有啲顶唔顺我觉得係驚。啊是啊同埋因为而家你个街凉呢你再如果去办公嗰啲出入冷气地方呢好易涉亲㗎我嗰日就係轻视咗呢即係淨係着咗件短袖衫就办公。跟住好后悔咗成日㗎差唔多。 咪成日以为自己喺北美返嚟就唔怕冻死。 係啊你返完嚟好耐个人开始虚㗎啦。 唉你 已经。年纪开始大㗎嘛。 係啊样样嘢都差咗㗎啦你。 係啊要补多啲啦 ,Vincent 哥。 係啊。 係啦一阵间我会去补下㗎啦 ,lunch 嘅时候。 啊、好啦睇下点啦。好喂唔該晒 ,Vincent 同我哋睇咗出面个天气环境同埋感受下个体温。 係啊 好 继续做正经事啦。 详尽嘅天气报告呢就都天文台有预测嘅小白。 好啊咁讲到呢就係大致多云啦早晚有雾同埋一两阵雨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5度咁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所以都好湿啊。 嗯 展望啊明日天色啦哎听日好转喎。随后一两日天晴。乾燥早上稍凉即係同而家呢好大 差 好远啊差别。 哇乾燥啊 ,ok 啊 是啊爽啊是啊。而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5% 嘅。 好啦呢、這个时候又是我哋呢是人哋停课我哋又不停学又不停课因为我哋有晨光大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啊。嗱，咁啱啱咧过去嘅星期三，三月十一号咧就系福岛核灾嘅九周年啦。咁、我相信经历个事件喺新闻节目之中睇到，随住地震而嚟嘅海啸啊，核灾点样吞噬城市嘅人咧？应该都不会忘记311的 了。 嗯。在311前夕呢我们绿色和平就发表了一份报告是关于这个核辐射的迁移福岛二次污染的一个相关的调查。 是。 另外今年是奥运年大家都知道了。今届的奥运会呢就会在日本东京度举行。日本呢就将本届的奥运会主题呢就定为重建奥运。 嗯、 其实呢它的用意是想展示给世界看呢就是经历了2011年的311大地震之后呢受灾区域的重建成果。所以日本各方面呢更加是将福岛定为奥运性所传递的起点。 嗯。 我们绿色和平呢其实由核灾发生呢到现在九年来呢我们一直都有监察当地的情况的。 嗯。 最新一次的研究呢就在上年10月至11月期间呢就为期三周我哋去咗福岛县好多嘅地方咧，去测试嗰个核辐射残留嘅水平。咁其中咧，包括咗呢个奥运性火传递线嘅起点，咁同埋都系路线之一嘅大行径啦，同埋福岛市中央火车站附近啦。 嗯， 但系咧，我哋嘅调查结果都发现呢三笪地方，同埋另外福岛县入边咧，有好多其他嘅地方嘅核辐射水平咧，其实都仲系超过日本政府佢嗰个除污嘅目标值嘅。 嗯。 咁如无意外呢即係呢个奥运嘅圣火传递呢都会喺本月底展开㗎即係規模就细咗咁但係佢都应该会按原定嚟到去举行嘅。第一棒呢佢就特意安排喺距离福岛第一核电厂射得20公里嘅足球训练中心 J Village 嗰度开始。 咁呢、啊、 就有係呀、啊、其实佢仲佢其实佢安排係好特真係咁样做㗎。咁即係想俾人哋睇到个重建嗰个成果啦。咁佢第一棒呢仲係由当年呢攞咗呢个女子足球世界杯嘅日本女足运动员去负责传递㗎。 嗯。 咁但係呢我哋即係我哋去年11月就喺嗰度度测量嗰个核辐射嗰个水平啦。但我哋录到呢每小时係有71微希嘅。 嗯。 呢、這个读数呢係核灾发生前嘅1775倍。 哇咁应该係好唔正常喎係咪呢 好唔正常。其实日本呢佢嗰个目 標啊嚇，係0.23微希每小時。 嗯， 咁你見到我哋而家測到個每小時71微希咧，其實係大量地超標嘅。咁事件曝光咗之後咧，其實東京電力公司咧亦都即刻派人員去清理嘅。 嗯， 咁但係咧，我哋咧亦都喺12月中去翻嗰個現場同埋附近度去睇下佢清唔清理到啦。OK 嘅，嗱，我哋發現嗰個嚴重超標嗰個路點咧。嗰、那個已經係清除咗噶啦，但係咧，我哋喺嗰個 J Village 附近嘅停車場入口啦，同埋附近嘅林地咧，我哋仍然揾到四個核輻射超標嘅地方。咁我哋會懷疑即係佢哋嘅除污工作係咪有好完善咁樣進行咧？同埋我都想指出咧，近年日本政府啊，都陸續容許，甚至咧。是透過中止補助啦嚟到去叫返啲福島嘅民眾呢返返去佢哋屋企。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應該都見到。咁有啲福島嘅居民其實佢哋唔想返去㗎。咁即係日本當局就好似好有自信咁啦對佢嗰一個除污嘅工作嘅表現。咁但係呢日本政府佢最主要嘅除污嘅方式咧，就係即係刮走一啲路面受輻射污染嘅泥土啦，或者清除咗一啲物件啦。咁但係咧，大家唔好忘記呢啲主要嘅輻射物質咧，佢嘅半衰期係有30年嘅。咁另外咧，福島縣咧，其實成個福島縣有70%咧係一啲山林地區嚟噶。咁喺山林地區入邊咧，日本政府係冇幫呢啲嘅山林土地除污嘅，即係森林入邊。咁咧喺2019年咧嘅10月份就有两个好强劲嘅台风啦，海斯贝同埋博罗伊先后吹袭日本，咁佢哋造成连场嘅暴雨。咁我哋今次调查嘅数据咧，其实亦都见到啊，大雨咧系令到森林入嘅放射物质咧系会流向下游嘅，咁甚至有可能流出太平洋啦。咁所以话咧，嗱有一啲嘅辐射热点喺理应未清理干净嘅地方出现啦，咁。一系你就系除污工作有一个疏忽喺度，另外咧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有啲天气情况，例如落大雨，可能令到一啲嘅系啦，冲咗出嚟啦。咁即系无论点样嚟讲，呢啲情况都系个结果就系人要住嘅地方，要翻去生活嘅地方，仲系有核辐射嘅。 嗯哼，咁但系如果个情况系咁嘅时候，咁点解仲要安排呢一个圣火喺嗰度做起点咧？咁岂不是好危险？ 核災之後咧，好多好多嘅人啦、機構啦、各地嘅政府都好關注，到底核災咧，即係如果發生咗之後，我哋人類係咪可以處理到呢個危機嘅？咁日本政府佢一定係要，即係要佢哋無論係咩立場都好啦，支唔支持核電都好啦，咁佢哋一定要係展示到俾世界睇，佢哋係有呢個能力去保護國民嘅安全噶嘛。 係。 咁所以其實佢即係同大家講，我哋已經好努力除污啦，我哋嘅清理工作係成功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覺得啲居民係可以翻去嘅。咁呢個係日本政府。佢表面即係咁樣去到宣傳啦，咁但係我哋其實綠區和平一直都有監察測量翻福島縣一啲嘅核災，即係核殘留、核輻射嘅水平。但我哋亦都揾到一啲嘅超標嘅結果，仲唔係即係超標少少喎？你見到頭先 好多人驚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無論反映呢個核災嘅遺禍啦，係好長遠啦，咁定係？一啲嘅政府佢哋可能因为其他嘅原因而忽视咗科学嘅证据或者民众嘅安全咧，呢啲嘅政策其实大家都系要警惕咯。咁我哋亦都鼓励日本政府啦，要再重新评估过呢啲嘅核辐射热点啦。咁同埋暂停福岛市民嘅归还政策，更加应该正视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叫做仲系隐隐作痛嘅伤口咯。 咁但係除咗话等日本政府去做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即係虽然话距离咁远啦，又好似係另外一个国家嘅事情啦，我哋有冇嘢可以做到㗎啦？ 对于所有嘅核计划嚟讲，其实你见到呢，人类係冇可能好完善咁样处理一啲嘅去改变环境嘅嘢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嘅计划呢，由一开始至终呢都唔应该俾佢发生囉。譬如话一啲嘅真係一啲核电嘅扩建啦。咁呢啲其实我哋都应该係要阻止呢啲咁样嘅计划囉。 好啦，咁今朝早呢唔该晒 Kate 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呢，好似都仲系呢历久常新嘅一个疮疤嚟㗎。感觉上唔知道原来已经过咗9年咁耐。因为呢佢个影响啦，同埋佢之后嗰啲报告同埋新闻消息呢其实都一路不断㗎。咁所以呢亦都正正系提醒住我哋啦。虽然我哋呢唔系话好迫切咁样喺身边呢有呢一啲嘅危害。 不过呢一啲都是我哋嘅环境，我哋嘅地球嘅一啲灾害。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尽一分力呢，就是去改变呢一个自己可以保护环境嘅习惯啦，令到我哋嘅世界呢少啲嘅灾害，大家少啲嘅担心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从来冇做过第二个行业，因为一出世已经好想咧喺歌唱事业发展啊。Doja Cat， 出自一个艺术世家，爸爸是南非资深演员、制片人，而妈妈是一位美国犹太的画家。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好硬的一首新歌啊 ！Doja Cat Say S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哇，好中意 Alex 嗰啲通啊 ！Say So， 点啊？哎，就嚟我哋要听七点半嘅。 新闻简报，哇！呢啲好多年冇讲过呢啲通啦，呢啲 好嘢嚟噶， 好嘢嚟噶，系啊！ 你人咧后生嗰啲咧，就成日咧觉得咧呢啲咧好似金用力嘅。 我唔会，我觉得识得讲呢啲通嘅人好咧，同埋喺出边搵好多钱 的，值钱啊！呢啲先都唔识嘢嘅，你哋 听下七点半先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股暴跌，虽然多国采取紧急救市行动，但未能够消除市场对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忧虑。道指收市报21,200点，下跌2,352点，跌幅是9.9%。标普500指数收报2480点，下跌260点，跌幅 9.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7201点，下跌750点，跌幅 9.4%。开市没几耐，标普指数下跌 7%， 触发熔断机制。美股一度暂停交易15分钟，是今个星期第二次触发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禁止欧洲大部分国家旅客入境的决定辩护，说宣布限制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知会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强调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又说欧洲国家向美国加税的时候都不会同美国协商。特朗普会见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之后又说，限制入境措施不包括英国，是因为英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很好，但承认禁令会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可能将禁令的期限延长至30日以上，但亦都可能缩短。特朗普又认为东京奥运应该推迟一年举行，虽然是耻辱，但总比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好得多。不过他不会正式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认为对方可以自行决定。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是当代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呼吁国民团结一致，为减慢疫情扩散努力。约翰逊说最危险的时间不是现在，而是几个星期之后，呼吁有发烧或者是持续咳嗽病征的人留在家一个星期，又建议70岁以上的长者不要搭邮轮，学校不应该举办外游，当局亦都考虑禁止大型活动包括体育赛事。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同大家咧就去望一望下咧，就世界各地啦，除咗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嘅疫情咧、嗯，令到大家都好瞩目啊，亦都好关注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事情可以等我哋唞一唞氣，唔好下下都淨係集中睇嗰啲嘅疫情啊、嗯、新型肺炎啊咁呢，其實都有嘅。 哦，咁就好啦，真係睇嗰啲新聞消息呢，淨係講嗰啲疫情都睇到個人唞唔到氣啊。 咁、嗯、我哋啊試下搵第二啲嘢嚟睇下，搵啲呢無關痛癢嘅。即係又未至於九唔搭八嘅，咁都係一啲咧外國嘅資訊啦，咁但係咧較為趣味少少嘅，等大家咧喺呢個星期五嘅早上咧都唞下氣啊，了解一下啦咁。好啦，咁直播室咧依家就有阿小白同埋有彭仔喺度啦。 係， 咁我自己本人咧對於呢個生物科咧，就唔係太過認識，同埋亦都冇乜太大興趣嘅。咁小白你啊～即係喺求學至今啦，長大成人啦，咁你對於呢個生物科感唔感興趣咧？ 以前咧都冇剔敗我嘅，咁但係咧我都好中意睇嗰啲咩動物紀錄片啊。 哦，咁嘅。 係啦，即係見到隻豹跑得好快，追住只鹿咧，我覺得哇，跑啊跑，好勁啊，好勁啊咁樣。 即係如果電視就 Net Geo 嗰啲， 冇錯啦。 哦，你都中意睇嗰啲嘅？ 中意啊，嗰啲咩求生嗰啲咧，我都中意睇嘅。 哦，即係動物紀錄片，又或者係如果去外地旅行啊，去參觀啲動物園啊， 會啊會啊會啊， 咩 Safari 啊嗰啲， 係啊， 即係會感興趣， 又會去下人哋唔同國家嗰啲森林行下，睇下啲花花草草啊咁樣。 咁人哋外國嗰啲國家公園咧，就真係成個公園其實冇咩睇，淨係得啲樹林啊。森林咁嘅 咁，但系就享受嗰一片咁大嘅原野感觉。哦、因为你在香港就算行山咧、你基本上任何一个位置你都可以见到高楼大厦嘅， 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外国嗰啲咧就好大片嘅、不过又几得意嘅。人哋外国行惯山或者就系做惯越野嘅人咧，佢哋又好中意嚟香港。 咦系、哦， 因为佢哋倒翻转啊嘛，哇！任何一个地方。都見到大廈好靚喎， 好、哦、奇怪， 好奇怪，係啊， 係啦、啊，啊，咦，係喎、啊，阿小白中意跑山嘅喎， 係啊， 咁所以你應該都係歡喜接觸呢個大自然啦，咁啲動物啦，以至到係昆蟲啦、植物啦，呢啲都係同大自然咧緊扣埋一齊，咁、所以阿小白你都會對此有興趣都都應該係不難理解啊嚇、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你對於咧呢一個嘅喺呢個郊野地區啊，又或者喺樹林森林裏面咧出現嘅唔係動物啦，係昆蟲咧， 係 你驚唔驚昆蟲嘅咧？ 我唔驚喎， 嚇 係啊， 即係自細都唔驚 嘅，自細都唔驚嘅，就算見到啲蜘蛛咧，因為我有段時間住都係啲村屋，但係住地下嘅，有段時間，哇嗰陣時啲蟲咧好犀利。我真係擘大隻手咁大，一隻手掌咁大，唔係計埋啲手指喎， 成人咁大嘅手掌， 蜘蛛咁大隻喺屋企爬過， 有咁大隻蜘蛛， 有咁大隻蜘蛛，咁當然佢連埋隻腳啦，咁、但係都唔少喎。嗰陣時試過屋企出現過咧五六隻，一次過唔知做乜嘢嚟曬我屋企，諗住織網長居啊，諗住喺我屋企， 但你好彩趕走咗。你讲紧嘅嗰种见过咁大只手掌咁大嘅蜘蛛咧，佢系咪嗰种只脚咧好溜嗰啲，即系唔系生晒毛嗰啲啊嘛？ 又唔系生晒毛嘅， 即系只脚好溜，但系佢个身咧其实得好细粒一粒嗰种啊。 佢嗰只咧都唔系话一粒嘅，佢个身都有啲肉地嘅呢只。 咁 系啊，但系只脚又只脚都长嘅，但系唔系你想象，唔系你谂住嗰只咧个身好即系芝麻咁细， 系啊系啊， 好长系啦，就唔系嗰只嚟嘅，佢有肉地嘅，但 系 又冇毛嘅。 嗰隻呢其實都久唔久有時會見到嘅，佢鍾意匿埋喺啲床角啊、 櫃角啊 咁樣嗰啲。 係呀係呀。 嗯好啦。咁蟬你有冇見過蟬？ 蟬咪梗係有見過啦。 唔係 O 嗰啲喎。即係唔係嗰啲阿蟬喎。 真係有見過昆蟲嗰啲蟬。 係呀。 係呀。我有見過人捉蟬㗎喎。 係咪呀？ 係呀。 我就冇捉到，但我就喺地下執到。 蟬壳啊， 即系跌咗落嚟嗰啲咧， 系啊，谂住入药啊，你 咁又唔系，有阵时见到啊，喺啲树下边啊见到咁啫、 我又真系见过啲人喺树嗰度咧就捉蟬去咯、 好啦，嗱蟬咧应该嚟紧夏天咧又会再活跃翻嚟噶啦，咁但系咧其实蟬呢一种嘅昆虫咧。 都是一个科类的。 嗯。 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科类。咁最近呢原来就话喺呢个美国嘅伊利诺伊州大学呢、 嗯、 就有一名嘅研究生，佢呢就系、是、专攻呢研究呢个昆虫学嘅。 哦， 系啦，昆虫学啊，都好特别，专门嘅一个学科。咁就讲到咧，原来咧喺呢一个嘅昆虫界咧，你讲蝉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啦，其中有一科咧就系、是、叫做角蝉科。 角 咧就系、是、个头顶有角嗰个角，系啦，即系你嘅独角兽嗰个角，角蝉科。咁原来呢啲嘅角蝉科咧，佢嗰个嘅外形咧系。较为多变嘅，吓咁咧就呢一种嘅角蝉科呢种蝉嘅昆虫咧，咁所以就变咗同我哋平时喺即系喺香港见得到啊，或者喺地下度发现执到嗰啲嘅蝉咧，系有啲唔同嘅。 嗯， 咁呢一位嘅研究生咧，佢咧系点样发现呢一啲嘅新品种咧？咁因为而家呢一篇嘅报道就话呢位嘅研究生咧，佢发现咗咧喺咁多种嘅角蝉科里边咧，有一种咧系全新嘅，过去冇被发现嘅一种品种。 嗯，新品种 系啦。咁但系其实呢啲新品种唔系佢自己咧系突然之间揾到出嚟嘅， 不嬲其实都有嘅，都 有 见到啫。 系啦，咁原来话说咧呢一位嘅同学咧，佢系较早前咧就响呢一个嘅博物馆啊。在匹兹堡的博物馆呢、 嗯、 就借来了有接近1000种的角蝉科的昆虫样本。 嗯。 他只借来研究的啫，可能做功课啦。 啊、 他在这些的样本当中呢，其实呢都成30年前的了，这些样本做做埋埋。他就发现呢就其中呢有一种的角蝉科的样本呢是雌性来的。 嗯。 佢就話咧，發現啊，同其他大部分嘅嗰啲嘅昆蟲啊，嗰啲蟬咧係有啲唔同咁、樣，包括咗咧就話咧，發現咗咧佢個腳啊係有毛髮嘅、 哦， 有啲毛毛嘅，咁同埋又話見到佢嗰個嘅額唇肌以及咧係外生殖器，額唇肌我真係好難形容俾你聽係咩啦，外生殖器你可能容易理解一啲啦。就话咧，系同其他嗰啲样本咧，好唔同嘅咁样，好唔同啦。咁于是乎点样咧？咁咧就话咧，佢嗰个嘅外形咧，好多变啊。 嗯， 哇，真系好唔同、啊，好唔同地点啊！好似咧一个百变嘅昆虫咁样。 哦， 有时咧就好似个鹿角， 吓， 有时咧又好似一块枯叶。 哇， 系啦，咁有时又好似咧，一塊咧，顏色鮮豔嘅旗翅咁樣， 昆蟲界嘅狸貓嚟嘅喎，佢係 百變狸貓， 係啦，有塊樹葉係啦，嘣一聲又轉變咗啲唔知啲咩古靈精怪嘢。 咁呢一種嘅角蟬科嘅呢只昆蟲咧，呢只蟬咧百變蟬啦變咗。咁呢一位嘅同學咧，佢又有趣、哦， 嗯， 佢咧就諗到咧，既然咧呢一種佢自己發現嘅新品種咧，又冇人命名过啦， 嗯， 于是乎咧，佢就将佢命名咧，就做呢一个嘅名称，佢就系取材自咧，既然咧佢都形容到佢咁百变啦，所以咧就话咧系用阿 Lady Gaga 哇 个名嚟到命名， 使唔使攞版权噶？ 咁究竟系叫乜嘢名啊？会唔会就系将呢一种阿蝉咧就变咗做 Lady Gaga？ 系啦，将 Lady Gaga 都升格成为咗阿蝉咧，咁就唔系，佢又唔系完全用晒，佢就唔用 Lady 咯， 净系用 Gaga。 系啊，净系用 Gaga。咁咧，佢前面嗰个名咧，希望我冇读错啦吓。Kakaya Gaga。 Kakaya Gaga 就系呢只昆虫嘅名啦。 系啦，咁就将佢命名。咁同埋呢一个嘅名字咧，更加喺近日嘅动物生物分类学期刊嗰度咧系登咗出嚟嘅，咁、所以令到呢一位嘅研究生咧即刻咧，哇多人咧认识佢啦，佢叫 Morris 嘅嗰、那个研究生吓，咁就 系 为呢一种咧，佢自己喺咁多个品种入边咧系新发现嘅呢一个新品种角蝉，就系 Kakaya Gaga。 哇 ，Lady Gaga 听到都开心、哦， 即系咪真开心啊？ 开心啦，红到一个位就系、是。 你諗下，一有啲咁嘅昆蟲新命名嘅時候咧，都可以用自己個名字，就好似嗰啲發現新天體咁樣啊。 又或者小行 小 行 星，係啦係啦，嗰啲咧一見到佢嘅時候，哇，又可以用自己嘅名字命名啦。 呢啲係得香港係得阿陳奕希先知道個感受係點嘅啫，真係好難想象。 天堂都好似有一粒喎，好似 啊。不過你就真係好。好难会再见得翻呢一种咁样嘅呢、這个新品种，系啊，因为咧实在佢个样咧好过瘾啊，又唔系啊，好有趣又唔似，其实系几核突咯，一嚿嘢咁样啊，好难形容俾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佢咪嗰啲颜色啊同形状好容易就融合咗喺呢个自然界入边，好难被发现咧。佢又 佢有啲似秋天嘅落葉真系， 即系嗰只 嗰只 啡红红咁样。 系啊，咁、哦啊、有机会大家自己试下搵嚟睇下啦，喺呢个网上面睇下会唔会拼到呢张图片出嚟啦吓。 7:51嘅時間，室外氣温係20度，聽緊呢隻嘅歌曲啊，叫做傻豬豬 Love 啊， 係咁可愛。 Lady Gaga 嘅 Stupid Love 啊， 哦。 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今朝 spot 到你。 好，嚟到今朝 spot 到你，繼續直播室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咧，有小白同埋有我彭仔響樹。咁啊，先嚟交俾我咧，同大家睇睇咧係本地嘅一啲嘅運動賽事咧。 好啊， 咁就先睇下咧，就香港足球總會咧今日晏晝就將會喺呢一個嘅將軍澳運動場啊上演咧八強賽事嘅。咁就由呢一個嘅富力 R&F 咧就對呢個愉園，咁富力咧上個月咧 就喺呢个嘅精英杯咧出局就心心不凡，咁就为打破呢个锦标方咧系冲冠决心咧被形容为无用之疑啊！咁至于愉丸咧，今季咧曾经喺杯赛咧就以1-0弃走呢一个嘅富力啊，咁啊足以证明佢哋咧有力系成为呢一个嘅挑战嘅一个强敌啦吓，咁啊究竟呢一场嘅赛事啊会点样最终收场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今日晏昼咧就系有呢一场嘅球赛嘅，系本地嘅球赛吓， 都系闭门噶啦，而家啲球赛 都系噶啦，冇办法啦吓，咁呢一个就系讲紧吓今日嘅赛事嘅，咁至于咧寻日咧足总杯咧就喺呢个将军澳运动场咧，同样啦喺呢个场地咧上演咧就系头场嘅八强赛事嘅，咁就系香港飞马啦同呢个佳联元朗就喺法定时间咧踢成系3-3，加时阶段咧飞马咧就连入两球啊，咁就以咧最终5-4咧就系赢咗呢一个嘅元朗，率先咧晋身四强嘅吓，呢啲都系闭门作赛噶啦，系咁多， 好啦，今日另外咧，亦都可以同大家睇下一啲咧，就系欧洲方面啊，都系体坛啦，亦都系俾呢个疫情咧，就系影响到嘅消息。咁啊，始终咧，而家即系疫情咧就严峻啦，咁啊，影响咧亦都见得到咧，就系无论系演员定还是系运动员啊，都受到好多嘅影响。好啦，咁啊，大型嘅体育赛事咧，包括咧就系原定下个星期举行嘅两场欧联16强次回合，更加咧就见得到有名字系乜嘢咧？曼城以及咧就系西甲嘅皇家马德里啊，仲有咧就系意甲嘅祖云达斯啊，原本就会对埋呢个法甲嘅里昂。哇！呢啲嘅赛事全部都会压后啊！欧洲足协咧星期四嘅时间咧就寻日啊宣布啊已经邀请咧所有嘅成员，咁啊喺17号即系下个星期二进行视像会议。好啦，有视像会议就会倾偈开会啦，倾啲乜嘢呢？有报道咧就话到啦，佢哋除咗讨论自己本身本地嘅联赛啦、欧联啦，仲会咧就系倾埋2020年欧洲国家杯，即系而家成日都睇广告就话而家欧洲国家杯嚟紧啦，要唔要买 plan 啊？嗰啲咧，欧洲国家杯嘅安排都可能咧会被取消或者咧就系延迟。咁今届嘅欧冠杯啦、欧霸杯余下嘅赛事咧，将会咧就系被叫停噶啦。欧国杯咧有机会啊，系有机会延迟到去咧2021年嘅，咁系唔系真呢？要等佢哋17号开完会，咁啊再睇下佢哋正式嘅新闻稿公布系点样啦。西甲荷兰嘅甲组足球赛事，亦都咧就系会暂停未来2个星期嘅赛事。美职联咧就会暂停30日。同一时间啦，国际足协亦都宣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南美洲区两轮嘅外围赛延期。香港方面亦都有踢呢一个嘅世界杯外围赛，都系受到呢一个嘅疫情影响而延期噶吓。延期嘅细节咧，稍后亦都会公布噶啦。咁所以话今次呢一个疫情影响咧相当之大。咁啊，仲有见到咧皇家马德里啦，咁啊，由于喺皇马篮球部嗰边咧，亦都咧有确诊嘅个案，咁啊，由于咧就系足球同埋篮球咧系共用一个嘅空间嘅，咁所以咧连埋皇马嘅足球队啊，咁啊佢哋都需要咧就系暂时停一停，以及咧就系除咗联赛停之外啦，大消毒啦，连埋欧联都头先讲过啦，有影响。好啦，啱啱咧喺7:30听新闻报道嘅时候，亦都听埋咧就系阿仙奴嘅领德阿迪达咧，亦都宣布咧就系确诊嘅。咁而家咧就阿仙奴要进行大消毒啦。咁今日稍后嘅时间咧，阿仙奴或者系英超啊，咁讲英超咧亦都会紧急开会睇下咧到底英超余下嘅赛程系点样啦。相信除咗系英超球迷担心之外咧，而家最惊最腾鸡咧，可能会系利物浦。今年联赛就应该是实食冇黐牙噶啦，会唔会咧好似其他某一啲嘅赛事一样啊？咁啊宣布今年咧就有机会重决呢一个嘅即系今年暂时咧就取消一年呢一个嘅冠军呢？如果系嘅话咧，咁啊利物浦啊真系相当之唔抵啦！咁啊搞咗咁耐，咁啊今年终于都有望可以攞翻个冠军，结果都有一啲咁样嘅出人意表嘅结局嘅时候咧，咁对佢哋嚟讲啊真系惨啦！因为欧联先至啱啱出局，咁而家就系望紧呢一个嘅英国联赛。好啦，另外咧就系 F1 方面，咁啊 F1 方面见到咧就系麦拉伦车队有工作人员对呢一个嘅病毒呈现阳性反应，虽然佢哋都已经退出咗比赛啦，咁但系咧 仍然引起好多唔同嘅讨论啊。有报道指啦，咁啊，麦拿伦车队如果退出咗嘅话，其实对整个嘅 F1 嚟讲咧都系唔公平嘅。咁啊，应该咧整个 F1 咧都系要停晒先至得，而唔系净系停一两队嘅车队嘅。咁啊，呢个佢哋仲系开紧会。咁啊，另外啦，高尔夫球方面，我哋见到名人堂，高尔夫球界嘅名人堂宣布咯，美国嘅球手沃士 Tiger 成为咗2021年嘅名人堂新嘅成员，恭喜晒佢啦吓！可以咧喺呢个名人堂上面见到自己嘅名啦。咁啊，沃士听到当然开心啦。佢就话到啦，啊，之前咧嘅成绩嘅一直以嚟咧都打得相当之好，能够进入名人堂，觉得咧系一种光荣，不过亦都深感谦卑，因为过去嘅几年经历啦，系非常之不可思议啊！得到朋友啦、屋企人啊，大家嘅支持，咁啊希望咧嚟紧嘅时候可以继续咧做得更加好，嗱啲波都打得更加靓。佢作品嚟自本地嘅乐队，不过唱出英语嘅歌曲噶 ，Gus 嚟自 Modern Children。啊，中意英超嘅朋友就要留意啦。本来咧就话倾紧咧系免费直播嘅，不过而家就倾紧，仲踢唔踢落去啊？ 元104.81，瑞士法郎0.946，澳元0.628，加元1.394，新西兰元0.613，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7833点，跌7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45美元，卖出1579.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维里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 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Action！ 我。我是真心的，切、啊！我 卡，哇，好演员真的好难找的，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凝视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还帮你找埋演员，不只有我，还有郭义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斯芬和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看下啦。 阿 Lu 知识会写新环节，不如介绍一本书或者资讯节目，然后考下大家。名字我都想埋啦，就叫做 Lu 姐有问题。 阿摄咁样个名字会俾人觉得抄嘢嘅，谂过啦。 咁就简单啲啦，叫做问主持，英文 Ask Host。 咩话？你读清楚少少。 系啊，知识会写新环节 Ask Host。 想知道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写。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想我今天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天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天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咧，8:08啦。今朝嘅 Good Morning 系咪真系咁好咧？都要问埋咧，刚啱同我哋咧啊亮咗声嘅就系、是、朱海婷啊 ，Heidi 啦，早晨 ，Heidi 喺边度？ 早晨， 鹏 仔，早晨，鹏仔，我喺度啊！早晨，小白，各位晨光， 早晨 ，Heidi， 系啊，嗱，直播室咧就有啊鹏仔同埋有小白响树啦，但系电话旁边咧就有岳阳嘅朱海婷 Heidi 喺度嘅。嗯，喺呢一个外国 嘅 早晨， 我 嘅 Good Morning 做嘅嘢咧， 点、样啊？ 就做晒啦。我啲 Good Morning 做嘅嘢就未做晒，伸咗懒腰，谂咗自己做乜，依刻亦都系睇紧日出嘅时分。咁、但系就未叹靓茶，同你哋倾完偈，我先会叹靓茶同埋早餐啦、 啊。好啊，咁啊，听众朋友都唔好执书啊，自己都整翻份咧，自己认为好嘅早餐咧，去招呼一下自己。喂，同阿朱海婷啊，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个咧都系我自己好有疑问嘅，就系咧啊呢轮咧咁样嘅疫情之下咧，大家咧香港人啊，可能咧都因应自己嘅需要咧，都系要飞周围飞啊，搭飞机嘅时候咧，不论你长途好，我谂尤其是长途更加会关注啦。喺搭飞机嘅时候，有冇话大家嗰个嘅准备系适切啊，定还是过咗火位啊？即系会好夸张嗰啲着晒雨。我听过有啲朋友话咧，你搭飞机啊，戴 N95 我记得，或者咧系呢一个着雨褛上机啊，咁会唔会太夸张咧？ 哎呀，你真系同我心灵相通啊！因为今日我本身谂住咧告诉彭爷爷嘅时候咧，都系我自己观察下飞机上嘅人生百态。 哦，原来系咁。咁我哋预告咗先啦，而家好系咪啊？ 好啊。 咁啊，打一阵留意一下。 各样嘢都有噶。 咁好啦。咁喺呢一个嘅落咗机之后啦，咁当然各自有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喺呢一个嘅外地，系咪又真系可以令到自己嗰种嘅叫做抗疫情绪咧舒缓少少啊？ 其实呢个就应该系当然噶啦，好多时唔好话抗疫啦，你可能飞机即系你去旅行几日，你放低下你呢一刻喺你本身身处嘅地方面对紧嘅工作好、家庭好或者各样嘢咧，心情都一定会畅快啲嘅。但我觉得而家无论你系去旅行好，边度都好咧，其实你个抗疫嘅心都一定都需要有啦。我谂大家都留意到究竟个情况而家系即系蔓延到边度噶啦，咁最新嘅消息讲咗啦，系咪？咁呢个全球大流行。 我覺得無論是抗疫在你身處的地方或者你去到第二度都是抗疫當中都不能鬆懈咯，心情可以輕鬆，但是你的行動都不能輕鬆了。 是那有沒有說、都周圍呢都望下人哋啲物資夠唔夠？人哋物資夠唔夠，即係自己又仲入唔入貨咁樣嗰種啊？ 就梗係有啦。嗱，我哋嘅心態咧就係觀察下啫，但係就唔係去搶嘅。如果你真係冇，先至話買下啦。咁基本上其實好多嗱，首先先講啦，口罩咧就真係唔使問噶啦。咁、啊，都喺唔同嘅地方，即係我有啲朋友喺世界各地去大家傾咧，基本上真係暫時未必買得到。反而我哋香港咧，其實較早前短缺之後咧，而家都可能陸續即係啲生產線回復正常，都反而應該會有翻貨咯。希望就唔使再搶啦，要係淨係去正常去買。 系咁啊，好啦，嗱呢啲观察咧都系需要大家咧互相咧即系通下消息啦。咁所以我哋阿朱海婷咧虽然喺海外啊吓、但系咧都啊继续咧同我哋用呢一个嘅电话咧可以报道一下外边嘅情况之余，亦都系同我哋听众咧继续咧主持晨光第一线。咁啊转个头咧，我哋八点半前咧就再同阿 Heidi 咧接通你嘅电话吓，因为呢个时候咧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咧准备同我哋讲下啲财经走势呢个更加多听众咧想留意啊，咁啊转头再倾咯，张海婷。 我都知道好严重啊，好 ，OK，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继续喺全球蔓延，世界银行就宣布推出首批合共120亿美元嘅紧急资金，帮助受今次疫情打击嘅国家。大家时时听新闻都听到有关世界银行嘅消息。不过它几时成立、点解成立，你又知唔知呢？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备受战火摧残，他们极需要资金重新发展，于是就在1944年成立了世界银行的雏形，将筹集到的资金向有需要的国家发债，资助他们重建当地的设施以及被战火破坏的经济。世界银行经历过去70多年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张，进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时至今日，世界银行已经有189个成员国，员工来自170多个国家。他们致力向政府、扶贫、教育、环保等等的项目给予受助国贷款，希望全球的人民都可以有更加好的生活。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啊，8:14嘅时间，系时候咧同我哋呢一位朋友啊，嚟自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嘅 Dicky 咧通下电话先。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啊。 啊，即系其实唔系几好啊！睇住呢一个嘅美国嗰个嘅股市咧，真系唉，肯定好肯定咧，阿 Dicky 咧即系又可以再讲嗰句啦，即系入行咁多年啊，都未见过咁样嘅状况，梗系啦。点啊？1987年以嚟，点可能唔系入行以嚟第一次见 啦？咁就直情系出晒以嚟啦，彭仔，哎、我要修正我讲法啦，即系我都系。即係70尾80后咁啊， 咁啊係咯。 而家呢一刻，即係已經唔係入行咁簡單，係真係出世以嚟，即係都未見過，甚至乎真係如果你話講嗰個點數嘅跌幅，即係尋日嗰個2200几点，咁已經係咧就歷史上最大啦。即係咁多年啊，美股咁多年啊，即係你玩埋上世紀20年代嗰啲即係經濟大蕭條嗰啲都冇咁勁，不過。如果讲跌幅咧，就87股再劲啲嘅。 系好啦，咁啊都系咁，已同大家叫总结一下啦。呢、這个美股就连续两日大跌市啦，道指咧就寻日就跌过收市咧，跌过2000点添。咁啊标普咧更加跌过跌到咧要暂停交易啊，试过吓。咁依家就变咗。标普咧同道指一样咧，齐齐进入呢一个熊市啦。咁亦都听到咧，美国方面咧做好多嘅叫救市措施啦， 包括咗就注入大量嘅资金做啲回购啦，另外又买入不同嘅债券啦，甚至乎咧有啲嘅分析咧就指呢一个嘅美国，因为嚟紧下个礼拜佢联储局又开会噶啦嘛，咁啊预计咧嗰个嘅利率方面咧有机会咧都系实施呢个零利率啦，甚至乎讲紧嘅就话今年年尾咧有可能会系行呢个负利率添咁。咁於是有啲分析啊，睇到呢啲措施咧，都講啦，哇，其實美國而家咁樣救市法，即係差唔多等於係恢復嗰個量化寬鬆嘅啫。咁究竟呢一啲嘅美國嘅救市措施咧，即係佢就救市啫。但佢如果佢行埋呢一個嘅量化寬鬆啊等等嗰啲嘅時候，會唔會對我哋其他嘅經濟體系咧變咗係災難㗎？ 啊！阿鹏仔，你最尾嗰几个字呢、我真係要再慢慢用少少时间去解释下啦。当然昨日呢都讲过，即係一个好客观嘅现况，就是、真係爱的迫降，就因为联储局呢就唔降都唔得㗎啦今次。而家呢呢一秒钟下、即係而家最 update 嘅数据、CME 期货度显示呢，就是联储局喺正式嗰个会议，其实即係等咗佢好耐啊！即係本來咧，諗住啊，即係開會嘅時候先會喐啦，唔係三月三號已經減咗半厘啦。但係而家17、18號開會咧，市場估計會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再大幅再劈多一厘咧，講緊個機會率咧係86.7% 咁高啦。 到零尾啊！ 唔變咧，咁基本上個機會就好大。咁到零尾咧就到啦，就係零到0.25啦，亦都係歷史上最低嘅水平啦。嗱，當然呢個就睇齊啫，即係金融海嘯當年最低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即係呢個 Fed Target Rate 咧，就係零到0.25嘅，即係翻翻去嗰陣時嘅水平啦。嗱，當然頭先彭仔都講到，喂，即係暴力救市，琴日都唔係唔夠嘅，已經係一路都夠緊嘅咯。譬如話，即係當本來就淨係道指先啦，咁跟住就納指同 S&P 500指數，唔好講 Russell 2000嗰個世界股嗰日早老早入咗去啦，咁已經全部技術性入曬紅市啦，跌兩成以上就係啦。咁其實聯儲局呢都已經係一路都有做嘢啦，因為呢即係大家個市場情緒都幾恐慌，因為講緊真係封關封歐盟關，即係廿幾個國家都唔入得美國。咁跟住就已經聯儲局就透過紐約聯儲銀行啦，咁就向銀行體系就擠咗成5000億美金短期資金啦。咁同埋咧，亦都頭先你咁講咧，又買債喎。喂，咁即係已經係完完全全咧，就翻去當年金融海嘯嗰陣時做嘅嘢啦。當年咧就當然啊，就可能就仲長期啲啊，因為有段時間係個個月都買住債，就850億咁樣買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喂，即係擠完5000億咧，跟住講到星期四五咁又亦都會係。即係係三個月嘅即係回購操作嗰度再注資5000億嘅，咁其實加埋咧，如果計埋禮拜五再向一個月回購操作又注資5000億，咁其實就已經1萬億，咁其實都真係好大水猛灌㗎，呢個係史無前例咁勁嘅救市措施。但問題最慘係點樣呢？佢越救咧個股市氣氛越差，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哇，你用到咁重嘅藥，咁即係好唔妥啦。即係你話喂食粒傷風藥咁就冇事啫，哇唔係、你而家係又掉鹽水，又即係又即係乜嘢藥都 再打補針， 係啦，即係總之你用得嘅藥你都用曬，咁啊即係個病人就病入膏肓啦，即係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咧就係當尋日有呢啲咁嘅注資嘅行動嘅時候咧，曾經個股市跌幅收窄，但係收窄完之後咧就再擴大翻佢本身嘅跌幅，咁但係即係估佢唔到，瞓醒覺大家會見到哇乜跌多一倍咁多嘅， 係 即係 係咪打錯字啊？以為 係啦，嗰個災難性都幾大，咁所以而家你話而家預咗㗎啦，咁但係頭先彭仔都講到就係、是、咁好啦，咁而家究竟當聯儲局？咁短時間，喂，你諗下，本嚟兩厘樓上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而家減到變翻零，翻翻去還原基本部，去翻當年金融海嘯嘅時候，真係加就加得慢啊！你諗下，金融海嘯由零到0.25，一路加咗成10多年，咁啊，即係啦，咁先至上翻去兩厘幾。當然舊年開始已經減咗3/4啦，咁跟住就啱啱三月三號又半厘啦，咁而家又再劈多一厘，就即係打回原形啦。咁但係最關鍵有三個問題嘅，第一。會唔會要玩到零呢？即係如果你話玩到零之後，最後就會好似歐央行同日本央行就變咗負利率㗎喇喎。咁即係大家可能會見到，哇，10年期、30年期國債嘅孳息率呢 就唔係話低咁簡單㗎喇喎，係負數好似德國咁喇喎。如果係咁樣呢，其實就真係都幾大問題㗎，因為對於新興市場嚟講呢就好災難㗎。因為如果你話即係當個美元嘅即係無論係你話債息咁低呀、啊、貶值壓力咁大呀、啊、咁、你話如果啲新興市場可能係、跟住美金呀、啊、又或者、其他、即係好可能因為呢一個美元嘅變化，咁跟住就會可能令到即係當地可能出現一個好嚴重嘅資金流走。咁當然喺目前呢一刻咧，都好難去判斷而家呢一刻嘅情況，因為好明顯係即係市場出現恐慌氣氛，咁所有嘢都突如其來有一個好唔理性嘅變化嘅，股市又好啦，債市又好啦，甚至乎聯儲局嘅行為咧，都好似即係救市救到係。好非理性咁救，因為即係救得係好急，咁可能或者佢先睇到一啲我哋都睇唔到嘅問題啦。呢、這個反而就係最擔心，所以隻股市點解會跌到咁樣呢，咁就係最主要係呢個原因啦。 即 係 話咧，美國嘅救市咧，即係救唔救到佢自己個本國嘅市都未知嘅同時咧，係有機會咧拖累埋其他嘅，尤其是啲新興經濟體嘅。 这个就是最担心不希望出现但是九成都会出现的情况。 好啦，咁我哋更加关心的就是自己本港的港股的市啦，因为港股呢就昨日都再跌啦，超过900点啦，是收报啦 ,24309 点。技术上呢我哋又被指呢已经陷入熊市啦。咁有一啲分析我听过呢，正话恒指呢其实最恶劣呢佢可以、有权跌到去17点㗎咁样。即係跌一半啊！由最高位嗰三萬幾點到依家咁樣，咁究竟咧呢一個嘅港股個情況，其實係咪都算喺呢一個嘅全球股災咁樣嘅講法之下咧？我哋港股都難以獨善其身㗎啦，一定再睇埋咧，就啱啱呢一個嘅夜期啦，嗰、那個嘅市況又跌1200點喎。咁今日港股開市係咪都預咗會繼續大跌啦？同埋喺咁嘅環境下。股民其實可以做啲乜咧？又真係 咁啊！除咗真係望住個指數跌落嚟咧，其實真係冇咩好做啦。當然咧，有啲人可能會話啊，咁其實買啲睇淡嘅衍生工具啦，又或者買啲反向嘅一啲嘅即係話基金啦。咁嗱，講真，亦都好高風險嘅，因為佢彈嘅時間，我哋又唔係未見過佢彈又可以彈翻1000嘅喎。真係嗰種賭大細嗰種嘅風險咧，亦都好高。咁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都係靜觀其變，係會係一個即係普羅股民可以做嘅嘢。咁當然啦，喺而家呢一秒，你話喂我而家指蝕啊、減磅啊，咁亦都我又覺得真係遲咗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彭姐今日頭先你都講啦，即係你話夜期嘅表現，即係講緊都又再跌1200點 啊， 咁講緊個夜期都已經去到22875啦。咁即係話試到23000啦，恆指已經好迅速咁。咁當然呢一刻。對於你話港股由高位計，即係你當33480幾啦，即係真係歷史高位計，回落嚟，咁當然個幅度就已經老早多過兩成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由近期嘅高位計咧， 斬一半 都已經多過兩成。咁但係好啦，你個問題係會唔會即係由最高位跌一半咧？咁嗱喺歷史上高咧，唔係未試過。仲多啲都有，因為當年金融海嘯咧、就係31958啦，咁啊跌到10676，即係簡單啲講，差唔多冇三分二。咁我今次我冇咁悲觀，對於個指數，但係對於個經濟嘅前景咧，我都覺得幾擔憂嘅。個原因係目前喺而家呢一刻你去睇，唔係淨係疫情啊嘛。咁喺疫情嘅同時間，仲有例如好似 社會爭議咧、仲有 係啦，美國、俄羅斯一樣啦嚇。頭先彭姐。啱啱講到啦，社會嘅爭議啊，第二樣啦，咁跟住仲有即係第三樣，而家即係打低咗啫，但唔會話唔死灰復燃過，就是、中美貿易戰嘅關係啦。咁其實即係呢幾樣嘢，唔好話乜嘢，你是但攞一樣出嚟咧，你已經可能令到個市場係出現。弥漫住好恐慌情緒，咁對於個經濟亦都係會帶嚟沉重影響。咁所以即係好難講話會唔會。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進入一個熊市，甚至乎即係有股災，唔可以話咁冒冒然去估個低位咯。即係而家喺呢刻咧，你話邊度有支持啊？邊度係見底啊？即係低處又未算低，只可以講個估值係越嚟越底嘅啫。但係個估值底咧，即係好無奈，即係股票市場同。 即係中國有一句説話就真係好，又係好吻合嘅，就係、是、賤物就鬥窮人。咁啊，永遠都係咁噶啦，啲嘢越嚟越平咧，就冇人買嘅。咁啊，呢一個都係好無奈嘅現況，股票市場亦都一樣。 好，咁我哋啊，不如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就讓自己咧，不如慳地唞下，唔好咁搏住啦，留翻個星期六日咧，不如就舒緩一下先，下個禮拜先再算。 都真係需要啦，都真係需要。 如果唔係，真係自己嚇親自己咧，即係真係瞓都冇得好瞓咁樣，就無謂啦。唉， 係同埋記住，即係如果我話，哎呀，我而家有啲選手喎，有即係。有啲股票跌咗，唔好咁諗。你要諗，你都係社會上幸福嘅一群，因為咧，你仍然有閒錢買股票，咁我肯定就唔係社會上即係最困難嘅一啲人啦。最困難一啲人邊會有錢買股票？我諗用呢個心態去諗啦。同埋因為即係琴日都見到一啲連啲避險嘅投資工具，包括一啲港燈啊、香港電訊嗰啲都有啲沽壓嘅時候，咁即係有啲難搞嘅，即係個市就。 咁我哋就靜靜地。以不变应万变先， 唯有系咁样啦，暂时顶住先。 Okay, 多谢晒啊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吓， 拜拜， 鹏 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电话旁边又换咗人啦，有朱海婷 ，Honey， 早晨啊， 系啊，彭仔小伯，我今日喺度啊，头先应承咗彭仔咧，就讲下即系旅程上边啊一啲抗疫嘅观察啦吓，咁啊基本上咧，即系我话防疫意识咧，而家都人人都有噶啦，但系做多做少咧，我觉得都好个人化，同埋咧尽量就系见人做就唔好俾咁多意见咯，你自己做翻自己嗰套啦吓，即系例如 呢句。呢句是至理名言啊！如果唔系咧，你多多说话咧，即系惨俾人闹啊！真系啊！ 系啊，人哋做得多过你就唔好笑，人哋做得少过你又唔好秒咯，即系睇下点啦。嗱，基本上你话喺即系飞机上面见到咧，戴口罩嘅人咧，我自己观察啦，我近期有啲短程嘅机咧，都睇佢都有八成人有戴噶啦。咁你话医学口罩有 N95 都有，韩国嘅 KF94 亦都见，咁啊各色其色啦。但大部分都系即系医学口罩、外科口罩嘅。咁至于你话上到机，我见到好多人咧就系咩咧，抹啦。就係咧，無論用啲酒精嘅即係清潔液去抹凳啦、扶手柄啦、窗框啦、你個睇電視個 screen 啦、個遙控器啦，咁都我覺得進行自我清潔咧，基本上冇壞嘅。不過其實有啲航空公司都即係出咗嚟就話，即係確保大家安心喺航班之間咧，真係會做一個好仔細嘅清潔。呢、這個亦即係佢哋責任上亦都係做咗啦。咁亦都係見到啲人咧就鋪個坐墊，鋪咗個坐墊先坐。坐墊嘅定義包括見到有啲係膠，等於膠台布啦。或者有啲係醫學嘅，可能啲人本身係用嚟鋪係做一啲醫療檢查，鋪喺張牀上面嘅啲牀墊變成自制坐墊，亦都有啦。咁至於著衫咧，我就見通常咧都係大家會揀啲係防水質地嘅條風褸啊，雨褸我就冇見過啊嚇，即係我睇相有見過，但我真人就冇見過。基本上可能係防水質地啦，戴帽啦，戴眼鏡啦。 哇！咁啊，真係各色其色咁樣嘅喎。咁啊，其實最緊要就係自己。做得安心啦，嗬！好多谢晒朱海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美股暴跌，虽然多国采取紧急救市行动，但未能够消除市场对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忧虑。道指收市报21,200点，下跌2,352点，跌幅9.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2,480点，下跌260点，跌幅9.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7,201点，下跌750点，跌幅9.4%。开市冇几耐，标普指数下跌7%，触发熔断机制，美股一度暂停交易15分钟，系今个星期第二次触发机制。美国 NBA 犹他爵士队中锋高拔亲自证实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又话自己唔小心，责无旁贷，为此向有机会被自己传染嘅人致歉。他的队友控球后卫米曹亦都确诊。爵士队原定在当地星期三晚作客俄克拉荷马雷霆，但开赛之是作客俄克拉荷马雷霆，但开赛之前紧急叫停，因为有球员的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当时消息指染病的是高拔。爵士的職球員和隨隊的記者在俄克拉荷馬城接受檢驗，米曹在當地星期四上午確診。 NBA 宣布暫停賽季，直至另行通知。過去一段日子，曾經和爵士隊比賽的球隊包括活塞、塞爾特人、巫師和速龍都表示，部分的職球員需要自我隔離14日。公主邮轮公司宣布暂停旗下18艘邮轮的行程2个月。公司总裁说，服务公司20年来从未遇过过去40日以来的考验。暂停邮轮行程可能是他们史上最困难的决定。已经出发的邮轮如果在下星期二之前会完成行程，可以继续航行。否则就会在最近的港口泊岸，被乘客落船。公主邮轮旗下的钻石公主号和至尊公主号邮轮早前分别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其中钻石公主号有大约700人染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妻子索菲在英国发表演讲回国之后，当地星期三出现类似流感的轻微病征，包括低烧，已经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正是等候结果。杜鲁多未有出现病征，两人暂时居家隔离。总理办公室说，杜鲁多在医生的建议下会密切监察身体情况，但出于谨慎会留在家办公，并透过电话听取官员汇报，亦都会与各国的领导人商讨新型肺炎疫情。加拿大至今有超过10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一人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05.19，瑞士法郎0.947，澳元0.627，加元1.394，新西兰元0.612，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7,247点，跌1,3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0.84美元，卖出1,581.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8:37噶啦吓，咁啊继续听紧嘅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咧就有两个人， 系 一个就系小白白元浩， 你好啊，另外一个就系鹏仔程振鹏， 你都好啊，收音机旁边希望系成千上万咁多个听众喺度听住、啊， 肯定有啊。 系啦，咁啊，各自咧，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咁啊，至于阿 O 咧，今天咧就系啊请咗假，咁所以我先可以咧，彭仔可以埋翻埋个咪前咧，同大家咧做节目啊！ 读报纸唔使打电话，几开心！ 唉，真系开心多了。好啦，咁啊，睇下今日呢一个嘅八月啊，唔系八月黐咗线。八月咧，我哋应该个个都好好噶啦吓。 应该系啊。 咁而家咧系三月嘅啫。 而家系8:38。 3月13日星期五。今天的主要中文报章有什么新闻焦点呢？即刻跟大家看看啊。来自明报，明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这样讲的，就说本港新一波新型冠状病毒输入个案持续增加，昨天就新增有两宗个案，分别曾经到英国、美国和菲律宾回来香港，其中一人呢上个月29日就是乘搭国泰航空航班 CX250 由英国伦敦抵港，他同行的妻子前日已经确诊，该班航机累计有4人染疫的，两夫妇同行的1岁05个月的仔就流鼻水入了医院，将会接受测试。咁而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啊，即使婴儿染病，病征亦都轻微。咁而专家咧就表示，病情轻微嘅儿童咧唔会用确诊者正使用嘅抗病毒药嘅，只系咧针对 病徵作支援治療咁講。本港尋日新增兩宗確診，潛伏期內都曾經外遊啊。咁而家累計增加嘅確診人數咧，就去到131宗。另外就一宗咧係疑似嘅個案嘅。咁大家可以注意住呢一個啦嚇。咁而本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至今咧已經有75名嘅病人係出咗院嘅啦。咁而醫管局嘅分析咧，就首批康復者嘅情況，發現部分人肺部受破壞較嚴重，出現咧纖維化，有康復者嘅肺功能係減少咗20-30%咁多，行路咧亦都感到氣喘，長遠影響咧係未清楚嘅。咁而醫管局咧從確診者抽取抗體測試，發現有效中和新型冠狀病毒，會研究血浆治疗的可行性，咁话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唔该晒彭仔，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的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泰国因应住新型冠状肺炎啊，对香港人入境咧就施加嘅限制咧，啊报章形容系太混乱。 哦，呢、这个咩泰啊？ 泰国个泰，系啦，太混乱。咁啊，对于咧就系包括香港地区在内指定国家或者咧就系地区啊施加嘅入境限制，咁啊亦都咧就系需要出示埋呢个医疗证明之外，再要求咧就系出示$100,000，即系大概78万港纸。保额的医疗保险证明， 哇， 真的很多要准备啊。话到了上述的措施不停转变，自3月5日以来已经是第8次去到更新的了。话到就是混乱不堪，有议员批评泰国当局做法就成日变，令到香港人到泰国旅游的意欲现在可以说很低啊。咁啊，国泰航空同埋泰国国际航空等等，亦都咧就喺网页上面公布，从中国包括埋香港同埋澳门、韩国、意大利同埋伊朗嘅旅客，咁啊预办登机前往泰国嘅时间，咁啊话到必须出示咧$100,000保额嘅医疗保险证明，以及咧就喺48小时之内签发嘅医疗证明，咁啊证明新冠肺炎测试咧呈现阴性，先至可以咧就系出发噶，咁啊并且喺抵埗之后咧出发啫，但系去到咧仲要自行隔离14天啊吓。 即一样要做呢啲基本动作嘅，真系啊！ 系啦，咁啊，不过部分人士就可以豁免嘅。咁啊，根据翻咧泰航嘅网页公布，呢个泰国航空嘅网页啊，吓持有泰国护照旅客喺香港逗留少过14日，咁啊无需提供健康证明，咁啊医疗保险证明以及咧就化验报告结果噶。咁啊，另外从上述地区出发，途经泰国转机而不入境泰国嘅乘客咧，亦都可以豁免噶。不过咧，真系实在太混亂啦，咁希望啲消息公布咧，可以咧就劃一翻少少，令到大家咧即係容易啲聽同埋容易啲吸收啲資訊啊嚇。 不過如果咧喺咁樣嘅狀況底下咧，即係叫所謂嘅太混亂咧，有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會自己自行咧，就係暫停一下呢一方面嘅計劃啦，即係譬如係飛去泰國嘅計劃啦，咁即係免得過。打一陣即係原來自己聽得唔清楚或者理解錯誤咗，咁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又帶嚟其他嘅麻煩，咁就不必要啦，嗬。 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噶。 好，接住落嚟啦，就睇下《星島日報》啦。嗱，《星島日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係另外一個國家咧，佢哋嗰個嘅做法又點咧？混唔混亂咧？定係果唔果斷咧？就係嚟自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咧，佢哋宣布啊。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之后，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礼拜三嘅时间咧就突然宣布，由礼拜五嘅午夜，即系本港时间礼拜六嘅正午开始咧，就禁止来自欧洲神经区26个国家嘅非美国人咧系入境，为期系30日嘅。呢一项入境限制咧就不适用于英国旅客，咁啊接受恰当筛查嘅美国公民以及美欧之间嘅贸易同埋物流咧就不受此措施影响。副总统彭斯咧寻日就话啦，从欧洲回国嘅美国人咧将被要求咧系自我隔离14天。但是呢特朗普宣布对欧洲关上大门之前是并未同欧洲官员协商的。引发呢是欧盟梗是大怒啦，好唔高兴啦。抨击呢这个是单边决定。咁特朗普其后解释啦， 未同歐洲協商是因為防疫必須要快，而不限制英國咧，係因為佢嘅防疫措施咧做得理想喎。咁講，咁啊，即係如果係咁咧，其他歐洲國家咁梗係唔高興噶啦。你淨係話人哋做得理想係咪？好啦，咁另外咧，特朗普咧，佢針對呢個歐洲客啊所落嘅禁令咧，令到歐美航空旅遊業咧就雪上加霜嘅，亦都對咧世界消費者信心造成衝擊。美國空中服務員協會咧就批評啊，呢一個禁令咧就係不負責任咁講。呢個嚟自今天咧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再睇埋嚟自信報方面嘅財經新聞頭版。咁啊，講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咁啊喺當地時間星期三晚上，即係香港時間星期四早上九點左右啦，咁啊就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咧發表全國嘅講話，咁啊拋出一系列嘅抗疫措施啊，具體方案咧依然欠奉，咁啊但係突然宣布咧就係從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五嘅午夜開始禁止歐洲旅客入境30天，咁啊英國旅客嘅除外噶。咁啊，由於事前咧，哇，完全聽唔到風聲噶，咁啊市場隨即陷入恐慌，再度引爆咧就係全球股災。咁啊跌市由亞洲開始，咁啊歐洲股市跌幅亦都係一成以上，航空、旅遊等等股份全線下滑。咁啊美股指數啊，咁啊星期四開市冇幾耐之後，亦都咧就係射超過7%，觸發咗咧就係熔斷機制。咁啊，紐約交易所開市5分鐘左右，亦都需要咧就係暫停交易15分鐘。咁啊，係今個星期第二次咧就跌停板噶啦。星期三已經進入咗熊市嘅道指啊，最多咧就係重挫2255點，咁啊跌幅達到咧就係9.6%噶。咁至於向來被視為啊避險資產嘅虛擬貨幣比特幣，亦都咧就遭受到恐慌性拋售，一度咧就係失守$6,000噶，大幅急挫咧超過20%。咁啊，美股恢復交易之後繼續插水啊，聯儲局急急就向市場注資$15,000億，市場才叫做略為穩定。咁啊，道指中段仍然跌1576點，咁啊，標指咧就重挫7.28點噶，納指咧就跌咗6%噶。咁啊，有一個叫做恐慌指數 VIX 咧就升至64以上，係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最高噶，反映市場咧就極度不安噶。咁啊，尋日夜晚道瓊斯工業指數咧就報21200點，跌咗就2352點噶，跌幅接近10%。以上咧就系嚟自信报嘅头版。 好啦，跟住咧就睇下苹果日报啦，一啲其他嘅新闻消息啦。喺苹果日报嘅内页要闻咧，就讲到啊，特区政府咧就被形容为咧掩耳盗铃，无视咧警察滥捕，咁但系咧就无咗呢一个国际关注。嗱，美国国务院咧寻日凌晨咧发表2019年人权报告，咁以大量篇幅咧就提及啊，呢个警隊的暴力引起重大人權問題，包括警察粗暴對待抗爭者和被捕人士、濫捕、干預和平集會以及結社自由，以及限制政治參與。雖然北京一如所料就罵這份報告是干預特區內部事務，但是剛剛訪問美國回港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就指報告對警暴問題寫得很坦白，很白，他說若果北京香港政府繼續縱容警隊，最終必會令美國制裁香港，這樣說。好啦，咁啊，讲到呢一份嘅报告咧，苹果日报嘅报道入边咧就话啦，不过呢一份嘅报告亦都咧并非一面倒嘅，例如咧有好公道地咧指出，冇可靠报告表明政府或者其他或者佢嘅代理人作出咧非法或涉及政治动机嘅杀人，又引述咧警方否认警暴指控，甚至提及示威者曾经都有向亲政府支持者纵火等等的行动。咁而港府出稿回应报告就话啦，保障人权是宪制责任，又话有不少示威游行演变成暴力事件，警队要使用相应的武力止暴制乱，重申外国政府不应该干预特区内部事务的。这个来自今天苹果日报的内页要闻报道来的。 是那么彭仔又不用驾驶啦，不揸车又不吃牛啦，是不是？ 是啊， 牛肉干不太关你事、 啊。哇，这样啊，那些牛肉干很难嚼，很难啃的、 啊。很难啃啊。现在牛肉干都变一变了。这个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那么讲到过去违例泊车的牛肉干都是用手写的。 但係由於警方都有陣時會有啲手文之誤，例如啲字咧可能寫錯咗太料，咁啊搞到咧就係嗰張票咧就要失效，咁啊導致啊罰單無效啦。過去四年就有超過6000張嘅告票，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就被銷毀噶。為咗改善呢一個嘅問題啊，警方尋日宣布咧就係斥資800萬引入一個叫做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透過手機輸入資料並且打印即時 print 出嚟呢一個嘅告票噶，避免警員咧就寫錯字。今日新嘅計劃將於下個星期一咧，即係16號開始咧就實行啦。咁啊，由於新嘅告票處理同過去啊差唔多，咁啊對於駕駛人士嚟講，其實個影響不大噶。咁啊，報章亦都講到警方啊將會喺下個星期一咧就引入電子牛肉乾。咁啊，有交通事務嘅總督察咧就話到啦，將會在灣仔、深水埗、將軍澳咧就先行今次呢一個嘅試用噶，大概60名嘅交通督導員咧就會參與試用。咁啊，如果遇上咗違例泊車嘅情況，會先用電話輸入行車證上面嘅資料，再打印並且咧放翻喺呢個車上邊噶，最後咧就會拍照作為一個咧就係證據。整個嘅過程咧大概2分鐘啦，較過去啊手抄呢一個嘅叫做牛肉乾啊俗稱嘅，咁啊差唔多時間嘅啫。警方更加話到，而家正在同運輸署合作，將會喺新簽發嘅叫做車輛牌照上面加印一個二維碼，用以方便人員透過咧就流動電話應用程式讀取車輛嘅資料，相信可以進一步咧減省呢一個嘅時間噶。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今日啊，才子 O 咧就系、是、放假去了，咁啊换来我彭仔咧，咁都有啲钱嘅，咁所以都会有投资嘅，咁所以都系需要问一下啲财金达人嘅。今朝早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有温冠伦啊 ，Sunny 嘅，早晨 ，Sunny。 早晨，早晨。 系啦，咁大家咧啲股民咧又过咗一夜咧，又俾呢个美市吓到咧呆咗啦吓，或者已经系冇感觉啦。咁啊，再加埋港股咧，寻日咧又跌900多点啦。咁啊，依家咧都唔知个呢个二万几啊，24000啊，都守唔守到咁样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后市究竟点好咧？阿新年。 都是长中段的问题啦。咁短嚟睇嘅话呢，就是我哋琴晚见到夜期啦，即係港股嘅夜期呢，其实有跌到去22872嘅。咁琴日嘅恒指就跌922点，就係24300嘛。咁好明显今日一开始就一定係低开㗎啦。咁去到23000几就走唔甩㗎啦。咁我哋要考虑就话，究竟我哋而家係有持货定冇持货，係想捞底定係觉得可以长中长期去持有。因为个底我哋系冇人预料得到噶嘛，但系如果从短期嚟讲咧，咁啊有机会今日或者下星期咧，因为其实从成个月波幅嚟讲咧，从即系26000几、27000几，其实已经跌咗成3000-4000点啊。按照过去历史上每个月波幅咧，咁啊其实都大机会系呢几日会有反弹嘅。咁啊，大家就要对我自己觉得就系似系大嘅一个反弹，而未似系完全一个反转。咁所以大家个心态上面原来可以博反弹嘅，但如果系好多蟹波嘅时候，可能趁住反弹可能走少少喎。如果之后再穿底就好大镬噶啦，因为如果真系按照历史升咗好多，跌翻一半嘅话，可能随时去到20000点噶喎。所以当然仲要喺中期去观察啦。咁呢个就 系 短期大家要留意嘅操作啦。咁嚟中长期嚟讲就 系、 是。咁好明顯，疫情係其中一個誘因點嘅啫。咁後面好多即金融嘅嘢係我哋呢啲小散户未必睇得到噶嘛。就算我哋其實喺呢行咧，其實好多嘅槓桿係未必睇到嘅。 咁要 大啲， 要講嚟聽下喎啲槓桿嘢。 係啊，冇啊，點解期指會大啲？咁其實都好多係關槓桿事噶嘛。例如你跌市嘅時候，咁大家係做期指或做衍生工具，其實相關係你嘅槓桿加大咗。咁一旦你減你槓桿，嘅时候咁你咪要逼住去沽空咯，引致即系连锁式嘅反应。所以中长期大家都要今年都要谨慎少少啊！疫情系其中之嘅隐忧啦，而后面好多公干又减少咗。但另一方面咧， 又係不斷咁放水喎，咁放水之後會唔會令到大家真係可以覺得哦，錢多咗可以加翻啲杠杆，而令到市場升翻咧？咁我哋仍然觀察嘅，所以今年大家真係要謹慎少少，但係機會嚟嘅，因為跌得差唔多嘅時候係機會。如果大家冇乜時間炒嘢，咪做月供基金啊、月供股票啊，呢啲都係唔錯選擇㗎。 即係呢啲可以較為穩定一啲、穩陣一啲，係咪啊？ 睇你目的啦。如果你係炒開嘢嘅時候咁啊，你希望有博到个底咁啊，博到咪好彩咯！ 哎呀，我唔炒噶，我长线噶呢啲， 咁啊 啱唔啱我啊？ 每个每一两个星期买一注啊，或者每个月咁嘅月供啊，咁咪几好嘅选择啊！ 好啦，等我参考一下阿新李呢一啲嘅讲法啦吓、啊。喂，咁啊，今朝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下个礼拜咧就先再揾你嚟再把下脉啊，睇下到时应该究竟买啲乜嘢咧？可能到时系买啲药材嚟补下身啊，要食。得太多驚風散，好啦，同阿新年傾到呢度，好多謝你，拜拜， 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副主席鄧光寶， 好多我哋啲會員咧，就呢輪就真係冇乜點出街，一來就冇口罩，二來咧就算有排隊去買，你都唔知呢度龍頭定龍尾，都係始終買唔到嘅。首先搓手液啊、濕紙巾啊嗰啲都好難買嘅。呢輪咧就呢個疫情咧，我哋個會就喺出邊啊籌集好多啲口罩啊、首先搓手液啊、藥棉嗰啲咧，咁啊籌集到翻嚟之後咧，咁我哋就揾啲義工送上俾嗰啲獨居長者嗰啲老人家先，同埋嗰啲新失明嗰啲會員咁樣教佢咧，就譬如咁沖廁所咁嗰個蓋先沖啊咁，同埋嗰個廁所個窗咧就開少少啦，唔好話全部閂曬去咁樣咯。好在我哋咧個會度咧就有條熱線啊，同行抗疫一線通。咁咧就有五個機構嘅，係視像機構咧就即係輪住聽呢個熱線電話。咁我哋個本會咧就係負責晚間聽電話嘅，夜晚六點鐘至到九點鐘，電話號碼係55908863。咁你打翻上嚟咧就同我哋傾談下，即係有啲壓力啊，咁同我哋傾下睇有咩建議，咁我哋俾啲貼士俾佢。因為咧就我哋有好多會員咧就係要去覆診嘅，佢唔係話淨係一科兩科，有時啲有幾科，又冇口罩又冇剩，高危地方好驚噶嘛，所以佢咪要打電話上嚟個會度同個會傾啊，咁睇我哋有冇咩物資可以幫助佢咁樣咯。而家咧就撳電梯啲掣咧，有啲咧就用膠紙就黐上去嘅，黐上咧，但係有其他啲人咧就驚傳染隻手污糟咁啊，俾鎖匙啊拮落去啊，拮到啲膠紙就穿曬又爛咗咁。管理員嗰啲換新嘅就加多浸添，兩針厚得就我哋就撳落去就撳摸唔到，黐咗啲膠紙落去咧係冇嗰啲點字啊，咁啊變咗我哋摸落去觸感咪冇咁好。另外有啲咧就情黐一塊膠板添，仲我哋撳落去更加就摸唔到。如果房署要需要呢啲點字嘅，即係撳電梯掣啲用點字板咧，佢可以同我哋互聯會打嚟問我哋，等我哋整啲點字板俾佢撳電梯掣嗰啲咁樣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乾變超人， 聽話梅姐變抗疫強人。 晨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剛才有彭爺和新年幫大家把脈，現在要找華梅姐出場幫大家把脈才行。早晨啊，華梅姐。 Good morning 小白，還有 Good morning 啊，彭爺是不是啊？彭爺爺， 是啊，彭爺爺啊，是啊， 他不睬人的， 喂，他剛剛讀完報紙口乾啊。 哦，即是爛了他，是不是？ 哎呀，我不敢這樣說他的。 啊，不緊要啦，小白你在這裡和各位晨光的聽眾在這裡就夠的啦，無謂人可以不需要在這裡的。好啊，喂，那啦，我們要做一個抗疫強人啦，是不是？ 當然啦。 那啦，在這個飲食上啦，我說梅姐有一些小貼士啊。 嗯。 其中呢有幾樣東西啦，不論是國際間呢，以至到我哋呢自己本地人呢，向來呢都好強調呢，喺食嘢方面呢，其實可以呢食返一啲呢係免疫力係可以提升嘅一啲嘅食物，咁等我哋呢可以打好呢一場仗囉。咁其中我會呢想推介一下大家食呢個車釐茄㗎。 哦， 车厘茄啦，咁因为番茄咧含有高浓度嘅维他命 C 啦，咁对于咧维护嗰个免疫系统好重要噶吓，咁而车厘茄咧细细粒咁样啦，好似咧一啲果子咁，咁小朋友食咧，佢哋都会好乐于一齐食嘅，我哋一齐食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强人食车厘茄，免疫能力啊多到死。 去观塘方向，近日星河名居一带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龙头一段就慢车，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Kitty 啊，你耍紧咏春嘅小念头啊， 劲喎、啊、茉莉，咁都睇得出。 你几时开始学咏春噶？ 因为有种女汉子的环节咯，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啦。 喂，咁你识唔识四两拨千斤啊？呢个太极嚟噶，不过你有翻工，见到老细你自然识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今朝早为大家服务咧，喺呢个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当中咧，就有阿小白同埋有我鹏仔程振鹏响先。 系咁啊！今日朝头早都准备咗个早餐咧，俾听众添啊！ 呢一个早餐呢是相当之唔错的、 嗯、 因为可以呢透过大气电波呢就同你嘅亲朋好友呢就表达心意，就係、是、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呢 一个嘅特别餐，因为今日呢就有个好日子好嘅靓位，咁俾、 嗯、 大家呢喺呢一个嘅 即係外國人視為嘅黑色星期五嘅今天咧，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1872388咧，去爭奪呢一個寶貴嘅機會。 嗯，咁啊， 做點唱？ 無論係嗰啲結婚周年紀念啊，定還是係純粹係想多謝一啲好重要嘅人嘅，其實就千祈唔好吝嗇你讚美嘅説話。 又或者咧，可能喺呢個屋企啊，疫情底下咧都悶悶地，又未試過打電話嚟電台咧，同啲節目主持人咧傾下偈，兼且點唱，鼓勵翻下你身邊嘅朋友，又或者我哋香港人，以至到全球抗疫人士都可以歡迎嘅。 嗯，咁啊，18723888各位屋企嘅聽眾打電話上嚟登記啦嚇。 冇錯，咁啊，至於今日星期五咧， 係 就我哋喺晨光第一線啊，九點過後咧，就呢幾個禮拜咧都枕住咧有不同嘅精鋭朋友同我哋喺呢個大氣電波度結交嚇。 係啊，小白，我的精鋭朋友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揾嚟呢一位嘅朋友咧就厲害啦，沙瓦迪卡， 來自泰國， 來自泰國嘅、 其實香港咧都真係有好多泰國朋友咧、以香港為家嘅喎。 係啊，其實佢哋住咗喺香港咧，可能真係好多年㗎啦。 有我都認識有一啲叫泰二代啦，佢哋自己稱之為泰二代啦。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喺香港出世之餘咧，佢哋識中文啦，廣東話講得好啦。融入咗香港嘅生活啦，咁啊真係同我哋香港人咧都冇兩樣嘅嚇， 係冇分別啦。 可能喺面貌上邊咧個輪廓有啲不同嘅啫， 嚇少少咯， 少少 係啊，總會覺得係有少少差別嘅。 咁啊好想當然咧喺香港生活嘅話咧，就大家會諗到九龍城就一定係小泰國一樣啦。 係啊，又入潑水節啦佢哋。 係啊，都做得幾好㗎， 唔錯啊，即係擁有住嗰種家鄉嘅情懷喺即係叫異地啦，我哋香港嘛。 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差唔多，其實四月好似係 咁上下，四月係 好似係四月咁上下 嘅咁樣嘅。 但係就我諗喺呢一個疫情底下，佢哋都會有第二啲諗法都未定嘅， 小規模啲咁樣咯。 好，咁我哋但今天啊，小白你認識嘅呢一位嘅精鋭朋友，泰國嘅朋友係男係女咧？ 係一位女士嚟嘅，咁啊聽下啦。 晨光第一線邀請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長嘅少數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我的精鋭朋友，今個星期邀請到嘅朋友係 大家好，我係泰國裔巴隆沙瓦迪卡。 逢星期五早上六點到十點，晨光第一線，我的精鋭朋友。 好啦，今日咧喺白元浩身边咧就揾嚟一位泰国裔嘅朋友，粉龙，早晨。 早晨。 我知道咧你本身嚟咗香港都已经一段长嘅时间啦，今日特登咧上到上嚟你嘅家宝啊，揾你咧咁啊，见到系一个咧有理发店啦，亦都咧系有 massage 供应嘅一间铺头啦，咁啊喺湾仔区嘅。咁啊嗱，你嚟咗香港几多年啦？不如先同我哋嘅听众打声招呼先。 28年啦。 28年啊，当初点解会嚟香港呢？ 以前好红嘛，我同嗰啲医生啊分开嘛，系养个仔女咯， 咁啊嚟到香港之后啦，咁而家呢个铺头系你开噶啦，系啦，咁啊而家一个人啦，仲有个契女一齐喺度做啦，系咪？咁呢个铺头都做咗几耐啊？ 呢个四年几啦。 我又好想问啦，嗱，你当初嚟香港都系从事啲乜嘢工作嘅呢？ 初是做工人咯，做工人跟住系同香港人结婚咯。 系 而家嗰啲老公啊走咗啦。 咁而家有自己嘅铺头啦，有自己嘅生意啦，系唔系？咁你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你觉得最辛苦嘅系啲乜嘢咧？点样适应啊？嗰啲会唔会好辛苦咧？ 辛苦以前冇钱咯，地方咁穷啦。但系呢度做啦，香港人錢咧$100啊，換到以前係300幾蚊啊嘛，就開心咯。 咁你而家自己經營自己嘅鋪頭咧，其實營運難唔難啊？ 而家都好難咯，開始做示威都難咯，都唔夠交租，你唔理睇啊。嗰啲業主佢都唔敢租俾我哋噶。佢話唔中意啊，你就搬走得噶啦。我都唔會罰錢你咁樣講咯。 引導咁，以前你最初係做工人啦，係做啲咩工作？ 幫人睇小朋友，跟住係洗衫、煮飯、帶佢翻學咁咯。 即係好似做保姆咁樣。咁會唔會譬如作為一個泰國裔嘅人喺香港，你覺得嗰個生活 又比香港人更加难呢？ 而家个个都搵唔到食咯，政府都系有人病有人做示威，而家唔做示威，要嗰啲有毒有病啊嘛，冇人出门口咯。 而家所有嘅屋企人都仲喺泰国嗰边噶喎，系嘛？ 系，系喺晒泰国，我呢度都冇亲戚噶。 啊，喺泰国边度嘅？ 清莱，清莱， 清莱， 系。 咁你会唔会成日翻去探下佢哋啊？有冇挂住佢哋啊？ 有挂住，嗯，啊，一年就去一次两次咯。 咁平时会点样同佢哋联络咧？ 嗱，要打电话咯。嗯。而家咁方便。 嗯。 一啲开都睇人到啦，睇到啦，咁、嗯、咯。 即系有啲视像啊，直头可以睇埋个样嘅。 系唔使话啊，挂住都唔见啦。而家打电话都开电话都见到佢嘛，就开心咯，都唔使谂咁多啦。 嗱、啊，你自己都头先讲话有小朋友、哦，咁会唔会好挂住啲小朋友啊？又会唔会点解诶？佢哋又喺泰国，又唔同佢哋一齐喺香港生活咧？ 哇！而家佢咁大啦，佢都有老婆啦，有个仔女啦、啊，我都有个孙啦。 啊 系啦，而家 咁系咯，有孙啊，咁你又唔会谂住翻嚟同佢哋嘅？ 我都唔知点解，我去谂话唔去唔翻嚟得唔得噶？ 嗯， 啊，中意香港啊，而家老豆阿咪咧唔喺度啦，走晒啦。 嗯， 系有仔就系、是、有老婆，有女就系有老公咯、啊 嗯， 都唔使担心咯，搵、到食咯。 系咁就安心自己啲小朋友啦。咁你自己觉得系香港啦，既然都生活咗28年啦，你最中意香港啲咩啊？ 唔知啊，嗰啲好方便啊，去边度边度都唔使人带我去噶。 嗯。 睇医生咯、啊，炒食嘢啦，好方便噶。 嗯。 得好多朋友呢度。 嗯。咁你觉得香港人点啊？ 系啊，香港人得好啊。 啊。 识人嗰啲客个个都对我好，我对佢好啦。 嗯。 我都识好耐嘛。 嗯。 好似姐姐识廿十几年啦、 哦，即系而家有啲客人喺度都识咗十几年啦。 系系，冇咩咁谂咁多嚟噶。 咁所以而家都好中意香港，就都会继续喺香港生活啦，系咪？ 咁谂啦，唔翻去国住啦，中、意去探嗰啲孙啊个仔女得噶啦。 嗯， 啊，跟住再翻嚟，喺呢度咧唔舒服噶，系复诊啦，自己去啦，唔使烦人哋咯。 嗯嗯。香港都好方便， 系好方便噶。 咁但系有阵时咧，都会见到，譬如泰国有啲担心嘅消息嘅，例如系泰王嘅消息啦，又或者系泰国有阵时好多嘅即系政治嘅事件嘅时候。咁你喺香港住啦，咁你28年啦，香港住，咁但系都喺泰国住咗好多年啦，都会好有感情。每次见到呢啲嘅消息的时候，咁你点算咧？ 点算啊？一睇啊，希望唔使话俾佢烦，唔俾佢闹交打交咯。但系我都唔知点谂啊，唔知帮黄色啊，红色啊要念经啊得噶啦。哎呀，我呢度发冇咁咯，咁咯。 咁我知道咧，就是、泰国咧好厉害嘅，特别有一样嘢咧好犀利嘅，就系、是、泰国嘅食物、哦。泰国嘅食物，我谂香港人所有人都会觉得哇好犀利！泰国人无论煮乜嘢都可以变成美食嘅、哦，香港人个个都中意食泰国餐，系嘛？你有冇啲个秘诀系点乜嘢？你觉得泰国餐好食嘅原因系咩咧？ 泰国好出名啊！木瓜沙律啦、啊，冬阴功汤啦、啊，拔剃啦、啊。 系咁，但系点解好食嘅原因会系啲乜嘢咧？ 世界识食啦，都系见人食呢啲咧，就试下都好味好味啦，就系食以前仲而家咯。 嗯， 跟住系介绍咯，好似我识你咧，我带你去食泰国餐厅啊，佢就问你啦，佢就问我啦，嗰啲你想话？想话好香系嘛？吸引啊！嗰啲炒咧，人闻到好香啦、 啊， 但好多种噶。要点讲啊？ 通常有冇啲咩特别嘅食材、配料、调味料，闻到啦，抌晒落去煮，一定系香嘅。有冇呢啲嘅秘密话俾我哋听先？ 哦，呢、這个系拍白崩肺定。 塔拔崩肺定系咩嚟噶？ 菜炒红菜 啊，红菜 啊，跟住系帕特泡啊， 帕特泡 系 帕特泡系咩嚟？香茅 香茅嗰啲炒啦，你打黐都要好香噶。 哦，即系离远都已经闻到好香啦。 系系呢个。 泰国仲有啲我听过系叫金欧酱呢啲噶，系咪又系嗰啲秘技定系 叫 要敲下仗咯、 啊。 你有送我，你解俾你听就唔知点解，好多种噶，你仲整，好似点阴公汤，你唔识整咧，泰国整咧好多料。 嗯、 你整啊淡香茅啊，唔有少少得啦，都唔系好咸，唔好味咯。 哦，因为最主要就系佢哋香，因为佢哋落好多嘅香料。 系啦，系蒜头呢啲煎天佢干啲都好香啦、 嗯。 但系要落咯，好多好多料噶。但系呢啲唔系泰国咧，都整得唔同我哋整噶。 系啊，整嚟整去都冇泰国人整得咁好食啊。 我都教好多次，佢都话唔好味。 啊、 我哋整俾佢食都好味，佢话好多料嘛。 有咩方法整咧？ 方法整啊，我整俾你睇先，你都会明白。 我、哦、即系不全嘅。 啦，啊教啦，等一阵啦。点解味都唔同？有啲落唔使落味精，落糖少少啦，若盐啦，若落啊，唔知若酱啊，好多酱啊，系、 嗯、 啦。 泰国菜我哋就知道好食嘅原因，因为在于佢香料又够多啦，够浓郁啦。有阵时煮之前又可能煎香咗佢先啦，系唔系？咁啊嗱，泰文又好紧要啦，要学翻几句泰文先至得。一般香港人都净系识一句，譬如 Sawadee Club， 又有分男女，系唔系啊？ 女人啊 ，Sawadee Club， 男人啊 ，Sawadee Club。 我就應該講 Sawadee Club， 係啦，我都係 Sawadee Club。 係，仲有冇啲幾句去到泰國嘅一定冇問題嘅，可以旁到身嘅，讚人靚仔靚女應該又點講啊？ 男仔啦，羅乜乜， 羅乜乜啊？哎呀，好得意啊，羅乜乜， 好靚仔，羅乜乜， 羅乜乜。 女人咧，水晶晶，水乜乜， 水乜乜。 水戰戰水乜乜， 兩個字嚟嘅，水戰戰水乜乜， 係啦，呢個係好靚啦， 好靚， 環球小姐差唔多 啦。哇，你都水戰戰水乜乜喎， 多謝曬，合觀卡， 係啦，多謝就係 合觀卡， 合觀卡，好啦，如果我哋去泰國嘅，同人哋傾偈平啲要買嘢嘛，平啲平啲平啲得唔得啊？邊一句最殺食咧？ ถูกไหมถูก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ถูกไหมก็ถูกแต่好แพง ถูกไหม ถูกได้ไหมเนี่ยหัวสีนี้ใหม่ใหม่นี่ก็ถึงว่าง่อยันเตว่ายัดชิ้นมันเดี๋ยวว่าถูกได้ไหมผ่ามันได้ไหม อ๋อถูกแหละไหมถูกแหละไหม ยึดลดราคา ลดราคาอย่างไรแม่เลย สิวสิวล้อกันมา อ๋อ จอยแพงสิวสิวล้อกันมาก็ได้กล่องเย้าไหลเมาแล้วลดราคา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ะลายยัน นี่ ลำยันนะลดราคาหน่อยไหมครับกันมา อ๋อกันมาไปถึงที่เสียวจะกับคนอื่นบอกคนอื่นจะทีมต้องแพงดีเลยกันละ ใช่ละกล่องทีมไทยก็ต้องยิ้มสิวนี่ว่าฉันคนฮ่องกงนะถูก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ใช่ป่ะเคยไม่แพงไปไหนก็ว่าไม่ได้ ไม่ไล่ใช่ไม่ต่อนี่ล่ะใช่ป่ะใ ช่ไม่แพงไปไหนล่ะ อ๋อจะไม่แพงไปไหนล่ะ ใช่ล่ะ ครับแล้วนี่都喺泰国嘅生活咗啦香港生活咗好耐啦泰国你最挂住嘅系啲乜嘢呢 挂住乜嘢多数要去拜神贪慕贪慕要拜神 即最挂住就是回泰国去拜神啦 贪慕你咁啊去贪慕贪慕就话拜神 好咁你在香港生活啦都咁多年希望你呢继续可以在香港生活开开心心啦健健康康啦是不是咁自己有生意嘅时候又生意兴隆啦是不是呢样嘢最紧要啦好啦今日唔该晒你拜拜 哎哥合观卡 合观卡 องค่อยค่อยค่อยค่อยค่อยเปิดนิดหนึ่งพอดีกว่าไหมนี่เธอเล่นมาหมดเปลือกน้ำใจเธอมากไปไหนเห็นหมดเห็นหมดเห็นหมดเห็นที่ไรแล้วมันฟูหลับตาก็ยังจะตูมตูมตูมตูมให้เธอขยับฉันก็ขยับกระทบใจก็ทำไมที่ไรอะไรให้เธอขยับฉันก็ขยับกระทบใจก็ มันแน่นอกแต่ยกออกให้แบกเอาไว้นานไปเดี๋ยวใจถลอกมันแน่นอกต้องยกออกเรื่องใหญ่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นยังไงก็ยิ่งจะท 敏哥都 系啊，萨瓦迪卡， 系即系咩咩啲音咧又得意啦。你唔好理佢内容系啲乜嘢咧，讲啲咩啦，因为我唔识泰文， 我都唔识啊呢个。 但系听落咧就令你咧都几开心啊。 有阵时咧去嗰啲泰国餐馆食嘢咧，佢背后播住嗰啲歌咧， 系咪啊？ 系真系又系几好听噶、啊。 我成日识得十摆十摆， 十摆十摆呢只歌， 十摆好开心咁解。 唱嘅朋友啊！卡米格仔 系咪噶？ 唔知啊， 应该都系最流行噶啦吓，泰文歌吓，咁又认识咗一位嘅泰国裔嘅精锐朋友，下个礼拜又再介绍多另一位精锐朋友俾大家识啊！喺呢个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依家咧有我哋嘅精锐部队之一罗启山， 喂，早晨， 哇，你个电话咁时呢时辣嘅， 系啊，有人吸紧尘啊。 哦，原来是咁， 系都系停咗啦吓。 好啦，嚟今晚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五晚系咪睇头条新闻啊？ 系啊，今晚有头条新闻啊。 应该今个礼拜就冇你咯。 系啊， 即系有王喜啦。 系啊，好多人睇啊。 咁又唔好妄自菲薄。咁 唔系我话起码都几万人睇啊。 咁有你嘅时候都唔系冇人睇嘅。 哎呀，即系睇嘅人唔同啊嘛。 好啦，咁啊，应该一哥都会睇啊，如果唔系点样回应啊？ 系一哥上个礼拜都话有睇啊， 咁咪好咯。 系啊，喂，咁啊，另外咧，咁啊，跟住咧八点半咧，大家又留意一下日常八点半啦。 点样、啊？ 咁呢轮咧，大家成日都讲咧，喂，点样可以喺屋企啊？即系做运动啊，心跳气喘流汗啊，咁样其实今朝早已经得噶啦吓。如果你有买股票嘅，即系 O 嗰啲咧，佢喺留意个市 板咧， 佢已千八咁样跌落嚟咧，佢即刻咧嗰啲心跳啊、气喘啊、血压啊，冚唪唥上啊吓。 又或者可能呢排咧已经惯咗咧，所以系呆咗啊。 系嘛？ 已经呆咗， 天然呆啦已经。咁但系咧，就今日咧就会有一啲三项铁人嘅运动员咧，咁啊示范喺户外跑步咧嘅注意嘅嘢啦。 户内定户外啊？ 户外系啦。 户外 系啊，因为啲铁人咧即系上山下海好劲啊嘛。 哦，咁但系如果你我哋安坐家中就睇下人哋喺户外运动。 系啊，不过如果你安坐家中，我都想伸展一下嘅话咧，咁都有啲咧家中可以做嘅伸展运动咧，可以介绍俾大家嘅。 呢、哦這个好啱用啊！呢、這个。 咁另外有一位 Sam 咧，佢系咩咧？佢咧就系中意拍呢个纪录片嘅。咁、例如咧，佢系拍过咧有关社会运动嘅《缺一不可》啦。咁、拍过咧有关人民生活嘅叫《长洲志》啦。咁究竟喺呢个疫情发生底下咧，激发佢出外咧拍摄啲乜嘢咧？ 吓，系咪 应该都好多选择喎，好多题材喎。 吓，咁啊，会唔会佢发过嘅题材咧，就同啲新闻片啊，净系见到啲排口罩啊、排厕纸啊嗰啲有啲唔同咧？咁我哋可以睇下啦吓。 好，呢、這个都喺今晚嘅日常八点半里边嘅其中啲内容嚟嘅。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咧，就系、是、基因新发现啊上集嘅。咁啊，原来咧人类嗰啲基因咧，咪成日话咩基因嗰啲咩基因图谱啊，或者咧即系即系列序啊啲基因咁样，但系原来咧喺度搞完一轮之后咧，嗰度咧只系占我哋人类嘅基因咧2%嘅啫。 吓，2%？ 系啊，咁、其他嗰啲咧，嗰啲专家就嗰啲嘢垃圾嚟嘅，冇乜用嘅咁样。 哦， 原来咧唔系，原来咧而家发现咧就是、可能咧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技能有关嘅。 好，留意住今晚嘅零距离科学都系港台电视31嘅节目啊！多谢刘启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股暴跌，虽然多国采取紧急救市行动，但未能够消除市场对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经济的忧虑。道指收市报21,200点，下跌2,352点，跌幅9.9%。至於港股，恒生指數最新係報22,574点，跌1,711点。新型肺炎疫情繼續影響歐洲，意大利新增189宗死亡病例，累計1,016人不治，成為中國以外最多人死亡的國家。再多2,651人確診，累積的感染人數15,113人。外长迪马约说，当局早前在北部采取的封城措施有效，这些地区已经没有新的确诊个案，绝大部分国民都遵守封城令。他又说，意大利是欧洲首个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但他希望意大利同样是第一个克服紧急情况的国家。因应疫情，多国已经暂停来往意大利的航班，或者禁止意大利的旅客入境。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更加是加强边境的管制，亦都有住在国外的意大利人话遭到歧视。在美国加州的环球影城宣布，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地星期六起暂停开放到今个月底。发言人说，公众健康、顾客和影视工作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又说会和卫生官员、影城的专家和业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监察疫情发展。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早前亦都宣布因应州政府应对疫情的行政措施，决定星期六起暂停开放到今个月底。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寻日指导人民军两个军团旗下的炮兵部队进行的火箭炮射击比赛，并作出指示持续进行有关训练赛。报道说，进行比赛的目的是突击调查各军团炮兵的作战准备状态，进一步加强作战能力，改善训练形式和内容，提升实战水准。朝中社未提及进行射击比赛的具体地点。南韩传媒报道，根据公开的现场照片，可以推测比赛是在海岸进行。又说今次训练是自上个月底展开的冬季训练中陆海空联合打击训练的其中一个环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雾，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稍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三岁或者以上就读幼儿园或者幼稚园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幼儿组噶。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英会合办。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喺呢一个嘅晨光第一线出现啦。咁今天咧，星期五咧，我哋继续咧，除咗直播室有阿小白啦，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咧，就系、是、电话旁边有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咧，佢就亲身飞到去咧外地嗰度咧，为我哋搜罗一啲享乐嘅信息， 啊、为咗我的享乐时代啊，自己要周围走啊， 系啊，好辛苦噶嘛， 梗系啦， 激死嘅啫。佢系朱海婷啊 ，Heidi 噶， 早晨 ，Heidi，Heidi， 早晨啊，早晨啊，唔辛苦唔辛苦，我非常之 enjoy 吓、啊，能够将啲本地又好，海外嘅享乐咧带俾大家咧，系我嘅职责啊。 好， 咧，因为而家如果你同我，如果呢一刻我同你讲，唉，飞去边度玩边度玩咧，我惊俾人闹啊，唔记得啊。嗰啲地方嘅畢竟啊，咁啊，所以我今次咧揀翻個都係本地嘅。 好啊， 本地呢個地方咧、基本上嗱，聽日啊，今日星期五啦，咁啊，週末咧，大家都可能真係繼續想去户外舒展身心噶嘛，不如去下赤柱啊。 哦，赤柱啊，通常去下赤柱大街啊，或者係赤柱海灘一帶啊，咁樣啦，係咪啊？ 都一定會啦，小朋友可以去繼續玩沙啦，或者係大家佢哋可以行下啦。因為其實咧呢段時間咧，即係少咗一啲遊客啦。 嗯， 跟住大家啲鋪頭啲特色嘢咧，其實我都好中意有陣時慢慢行慢慢去搜羅或者係即係細微啲嘢咧，都係揾到啲得意嘢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反而今次咧，我就想帶大家行遠多少少，就去個廣場喎、通常咧你喺大街揾唔到車位咧，其實好多單車嘅朋友咧都會泊咗去廣場先嘅啦。咁有個大型啲停車場啊嘛，其實廣場近期咧係由二月開始咧，即係又係食住呢個情人節嘅氣勢咧，就有我哋女士們好中意嗰只貓貓，日本貓貓啊， 冇口啊， 同你 say hi 嗰只， 同埋佢嘅男朋友咧，即係佢同佢男朋友阿 Daniel 咧，兩個由於即係情人節嚴重嘅氣氛啦，一路到去到咧今年嘅八月咧，都會喺嗰個位置嗰度咧有好多好靚嘅影相打卡位啊！ 係， 例如咧就有啲佢哋啲公仔嘅，即係我哋話叫做啲巴黐嗰啲嘅跳掌啦嚇，咁咧大約都有去到我130米啦，130米130cm 咁高，啲朋友行埋去咧，大約同佢身形差唔多啦。咁都係一啲咧浪漫嘅情節嚟嘅，例如因為這個呢個咧今次嘅主題咧就係佢哋嘅愛情啊，咁咧由佢哋一啲約會啦，佢哋送花啦，佢哋獻吻啦，送戒指啦，這些呢啲咧喺佢哋愛情呢、這個愛情道路之間一啲 special moment 咧，大家都會喺嗰個嘅區域入邊嘅唔同地方咧，你自己當去尋寶咁啦，揾到咧就可以同佢哋影相打卡嘅啦，都好得意。即係我自己親身去過咧，大個人啦、都仲係會攬住佢哋影下相嘅， 即係都會興奮啊！成年人見到都仲有嗰份童心喺度 嘅。 會啊， 嗯，同埋喺海边啊嘛，你可以揀啲 magic moment 啊，黄昏嘅时候啊，或者系朝早嘅时候啊，一来冇咁多人啦、啊，二来你影到咧，可能你影埋个天啦、啊、吓，一啲 magic moment 系好靓。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去到嘅话咧，近期都会有啲得意嘅嘢咯，例如咧就系、是、你可以你最中意嘅纪念品啊， 磁石贴，有冇磁石贴啊？就系有磁石贴喺度系嘛？ 佢就唔系吓。佢就唔係磁石貼，但係係啲襟針。咁跟住咧，亦都咧有機會咧，就係、是、你可以參加啲工作坊，就係、是、學定一啲佢哋嘅手工藝品咯。咁、我覺得而家啲小朋友可能你哎呀都要揾啲地方俾佢哋去下，唔想室內、想有啲即係清新空氣啊，户外啲嘅，咁亦都可以考慮去翻呢個地方咯。咁我覺得除咗小朋友玩之外咧，或者我哋打卡之外、我當然就會途經去翻大街飲翻杯奶茶啦，去個茶檔食嘢啦。即系呢个都系我去到呢个地区必须要做嘅嘢嚟嘅。 同埋咧都几中意咧喺赤柱一带咧，啲铺头咧都好识得咧去叫贴近翻佢哋嗰个环境啊，有好多咧露天茶座嘅。咁如果喺呢一個嘅狀況底下，而家即係大家好怕局促喺一個嘅室內環境咧，呢一啲嘅露天茶座咧，就有一種咧，即係通爽啊，亦都可以有一種叫做吸下新鮮空氣嗰個嘅感覺喺度咧，應該都會啱而家嘅疫情底下，大家去揾嚟去坐下嘆下都得嘅，嚇。 絕對係啦，同埋而家都一個抗疫嘅心情之下，大家去下啲海邊，吹下啲海風。咁同埋我相信咧，嗰邊啊嚇，無論啲食肆好或者啲攤檔好，天生我哋自己香港人去，齊心抗疫支持下，或者幫襯下，佢哋應該都好容易化為啩。可能係咪可以講下價咁啊？ 講價唔知咧，抗疫價整翻個定還是唔係啊？喺呢個時候咧，我係更加咧願意付出多啲，等你哋做多啲生意， 買多啲， 可以係咁樣 都係啦，互相支持啦。 係啊， 都係嗰句啦。而家我哋無論介紹任何我哋本地嘅一啲地方，都係建議大家，如果週可以平日去嘅就平日去下啦，週末嘅就留翻俾啲一定淨係可以放星期六日嘅。爹哋媽咪啊，帶小朋友，咁就希望大家係將一啲好好嘅環境、好嘅設施都係分散咁用啊。咁你又唔使去到見到人流多，你又反而要戴翻口罩啊嘛，或者驚翻啊嘛，係咪？ 係啱啊！呢一個嗬，即係懂得咧，自己平日都有能力咧，可以騰出時間咧，係去户外度活動嘅嗰啲朋友咧，就唔好大家夾埋咧，淨係星期六日先嚟到逼啦。咁啊，變咗攤勻啲咧，就大家都可以有街出下啊，唔使一定咧焗住喺屋企咁樣。咁呢個都係需要大家咧，即係要動下腦筋啊，諗下自己嗰個嘅安排係咪可以咁樣做到咯？嗬， 系啊，系啊，咁啊，最紧要都系享受啦吓，晒太阳啊，出下去啊，吸下新鲜空气啊，除低下个口罩一阵都好啦，个心情啊。 系啊，呢啲啊自己去谂办法啦。咁啊，阿朱海婷啊，咁你会唔会几时有机会再翻香港啊？ 其实我听日就翻到嚟噶啦，听日大家电视上面就会见到我噶啦。 好啦，嗱咁咧就有时间嘅时候就偷得浮生咁样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睇下系咪按翻自己嘅需要咧，睇下出去户外啊，定系去到境外啊咁样啦吓。喂，咁啊，朱海婷，等你翻到嚟香港先，再同你通电话啦，好嘛？ OK， 好，拜拜。 好，拜拜。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有首歌一齐听一下。既然都讲到系啲浪漫气氛啦，听首爱情歌曲。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的人是我，无法不爱你 baby， 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 歌曲啊，嚟自陶吉吉啊，陶喆啊， 系 系有啲人唔识读会 会读错啊，我都惊啊，唉，大家读咗个文化人啊， 爱很简单啊， 好，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正话咧就一经呼吁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咧有一个吉位啦，咁啊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好支持啊，即刻打电话嚟咧就都想系占据呢个时段做个点唱，咁但系咧就唔系个个人咧都可以咧。是如愿以偿啦，咁啊，所以当中咧有一啲就安排咗去另外一啲嘅日子做点唱，但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就宁可咧唔得，我都系想今日，不过咧既然冇位嘅话咧，可唔可以请主持人帮手讲啊？咁系可以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彭仔就先咧系交代一下，有啲朋友咧就唔做呢个封烟啦，不过都想我哋咧晨光 Morning Call 帮佢手咧系带出呢啲点唱嘅信息嘅。包括咗有阿静妈，静妈咧，就系正即系正经个正啦吓。其实系咪读正妈咧？ 正妈，我觉得应该系、 啊。不过佢话只系静妈。 哦，咁啊，静妈。 佢就话咧，想系点唱俾一位社工，佢叫做咧美纯姑娘。咁啊，多谢佢嘅帮忙嘅。咁啊，阿静妈或者正妈咧，就想做呢个点唱啦。另外，仲有一位卢小姐。卢小姐咧就系、是、想做点唱咧，就系、是、点俾佢阿哥同埋佢阿侄女听嘅，因为佢阿哥咧就系、是、今日咧正日牛一生日啦，啊，而至于阿侄女咧就系听日咧生日，啊，唔系听日系礼拜日咧就生日嘅，咁所以咧都想借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系、是、送上祝福俾佢阿哥同埋阿侄女啦，侄女叫琪琪啊，咁啊生日快乐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 今天呢就打通咗电话啦，可以呢喺呢个时候係亮声嚟到係做点唱嘅呢，就有钟太嘅。 钟太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白仔。 你好啊，阿钟太，今日呢就想话俾我哋听呢，嚟緊明天係你一个重要嘅日子，係咪啊？ 係啊。 你只讲啦。 听日我结婚28周年啦！ 喂，恭喜晒啊！ 甜甜蜜蜜啊！ 多谢多谢多谢。 你同你先生有冇细佬哥啊？ 有啊，一个仔。 系几大啊？仔都好大咯。 23岁。 哇，23岁！哇，你嘅结婚同埋你嘅人生嘅部署都好有规律，同埋好有计划，系咪咧？算唔算系咧？ 算系啦。 系咯，因为嗱，结婚跟住几年后咧，先有个先至系安排咧，就都是生翻个仔嚟咁，咁所以而家仔都23岁， 过足呢个二人世界瘾先啊， 系咪咁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当年你同阿钟先生咧，佢系拍咗拖几耐先拉埋天窗噶？ 10年。 哇，好忍得喎！ 咁而家咪差唔多相识同恩爱咗38年， 系 喎。哇，算唔算系？一定系算啦，算系爱情长跑之后先拉埋天窗，系咪咧？ 系啊，系啊。 彭仔咧就冇乜特别居心嘅，不过我把口系咁衰嘅，啲人咧成日话咧，哇10年都唔结婚啊就散噶啦，当年有冇一个咁样嘅危机啊？ 又话7年之痒咁样， 咁又冇喎，大家都系谂住差唔多啦，咁咪结婚咯。 系咪你哋同学开始噶？ 系 啊，即系又系嗰啲两小无猜嗰种。你老公是你初恋男朋友？真是啊，哇！使唔使咁好命啊，钟太？ 是小学啊、中学啊、大学是几时啊？几时嘅？ 中学咯， 中学。 唔系小学同学嚟嘅。 小学啊！真系实在太纯情啦。 都好多年先见翻，咁见翻先至拍拖。 系哇，即系呢啲爱情故事系好多人梦寐以求噶，钟太。 多谢多谢， 哇！即系甜笑到你 啦，唔想答你啊，笑到， 即系太幸福啦！呢次真系，不过系如果系自己都知道自己系幸福咧，就要感恩咯，嗬？ 系一定系。 有冇咩说话同先生讲啊？28周年结婚纪念， 大家都开开心心啦，仲有好多个28周年啦。 一定系啦。咁你觉得自己有啲乜嘢嘅吸引力，令到阿钟先生咁多年咧都对你咁好呢？ 咁我真系谂唔到，我都未知。 会唔会系你嘅烹饪方面系有一手啊？关唔关事啊？ 都唔关事，我麻麻地嘅啫。 麻麻地， 即系你唔系用个手艺嚟到去锁住你老公个胃嘅。 应该就唔系啦。 咁一定系你嘅个性啦。 可能系啦。 肯定噶啦。 大家迁就啦。 咁亦都系好邓阿钟生钟太咧开心嘅一段，由当初嘅两小无猜嘅爱情吓，跟住再拉埋天窗，又生埋个仔咁样，依家28年啦，结婚都28年啦，咁嚟紧咧仲会有好多好日子啊，你哋开开心心继续啊。 好好，多谢多谢。 嗱，咁钟太。系你有啲咩讲？ 我仲想同我仔讲，因为我仔而家喺澳洲 working holiday。咁我就系想佢系好好享受下佢嘅假期。 系咁喺澳洲都要照顾自己身体喎吓，嗰边都 系啊， 都汤汉斯都系喺澳洲嗰度中招喎。 系啊系。 咁佢唔会有事嘅，要多啲注意下就 OK 噶啦，都吓。 好。 系咁钟太，我帮你拣咗只冧歌啊！希望你都会欢喜啦，你知我揀得啲歌梗係林忆莲㗎啦。你是我的男人啊，代你点俾你老公听啊。 好啊，多谢多谢。 OK, 多谢你钟太，拜拜。 多谢晒，拜拜。 如瀑布泻下来，投进那深深一个海，全没有保留。当我投入你赠的爱，不再。 在茫茫人海相依。摇啊妈妈，爱你是人生意义，像银河无可终止。妈妈，静看你入眠，窗外全是北风。 好，林忆莲嘅呢首《你是我的男人》结束我哋今个礼拜嘅晨光第一线啦，下星期啊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拜拜。